现在那个 FT 啊是8:30开始，但是因为咱们的导演呢耍耍大牌，在那吃面，所以呢就延迟了这么几分钟，所以就请大家那个那什么见谅哈。然后呢我今天呢就是来那个什么客串一下咱们今天这个 FT 的算是个主持人吧。然后，大概流程就是，首先呢，请咱们的剧组的各位呢上麦，不能上麦的话呢，打个字来介绍一下子，因为今天是个很正式的剧组 FT 闲聊会。然后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子吧，然后从咱们的剧组的最 S 的人物，就是我们的导演大人开始介绍吧。大人大人你好，你下面吃完了吗？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正在吃面。啊，听得到吧？ 那 这 听得 个 到，听得到。 介绍就不多说了，反正就是一坨钱浪嘛，是不是？那么这个怎么说呢？反正这个剧做了时间也不长，跟大家相处呢时间也挺短的。我觉得呢就是。哎，这不是自我介绍吗？怎么变感言了？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你就认识我的人，基本上也都认识了；不认识的人，也挺不开眼的，是不是？反正就先这么着吧。回头有什么要说什么的时候，这个回头再说啊。 行，那我们的导演下去调声音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整个剧的，算是一个框架，最重要的一个框架部分，灵魂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编剧阿图。阿图说话。 你好，我是阿图。 然 还 后呢？ 这个 没 不 了 是， 吗？ 不是，没人跟我说要介绍。那个就，我是编剧。那个大家好，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吧。行了，就这样。 行，我们编剧呢，就是那个什么文字上的巨人，言语上的矬子哈，大家就看他写出这么精彩的剧本的份上，就那什么，然后接下来就，哎呀，灵魂已用过了啊，领导式的人物也过了，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装饰家吧，我给我们这个剧。添了非常多的亮色的一个人物，也就是我们的后期卡布，欢迎卡布。 谢谢大家好，我是卡布奇诺。相信大家都听过，也许有听过一些剧吧。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摄魂，然后特别开心这次能有机会和剧组的大家、导演呀，还有甜心啊，一起合作这部剧，所以希望大家喜欢。好了。 好的，那么卡布，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哎，咱们美工到了吗？美工到了吗？美工好像是我们的美工呢，好像是请的一个咱们一个圈外的友情赞助的一个人士，然后被导演啪得很惨，所以今天呢就可能记恨于导演今天没有办法到场，一定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不能缺少的就是我们剧组的。打杂三人组，真的，如果说剧组一切的除了啪音啊，还有那个编剧什么的之外，他们几乎参与了所有的工作，然后包括找人选啊，然后找美工啊，还有一些啪剧部分他们也有参与了，整理干音，包括大家听到的一些放出的番外和花絮什么的，也都是咱们这个打杂三人组弄出来的，所以他们也是非常辛苦的。然后打杂三人组，你们能说话不？好的，这个三个人呢，三个妹子都是非常假装害羞的女子，所以她们今天呢可能就打字。但是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问她，在那个问答环节中，请不要客气的随便问，因为呢，她们如果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回答的话，她们呢就会放出一段她们私藏的咱们那个剧组的花絮什么的，所以大家请不要客气，尽情的逼问她们吧，就这样。哎，你们怎么不放？不是打拉塞组，为什么这个 FT 没有音乐？不是说完话就应该当当当当的那种吗？这好干啊！然后 既然自我介绍环节大家其实也都过去了嘛，然后咱们就废话少说吧，就直接进入咱们的那个问答环节吧。我反正我觉得就是说流程是大概这样的，然后大家也不用特别的那个遵守这个什么规章制度了，就像茶话会一样吧，然后有关于剧的这些问题就可以问。然后我卡斯的自我介绍是吗？对不起，我忘掉了。抱歉抱歉，我忘掉了忘掉了。不是，我需要有个人来引入我一下。导演，你就不能介绍一下我吗？让我自己介绍我自己吗？ 你自己介绍自己怎么吗？哎，我现在声音大的大不大？ 大的震死我了，不要开麦加强。 那个随便谁把刚刚那句好大给录一下啊。 你快帮我介绍一下。 介绍什么？ 你把我引出来好不好？我自己把我自己引出来吗？ 我怎么把你弄出来啊？ 我就说欢迎我们剧组的什么又有天赋又认真又勤劳又有魅力又俏皮的主演什么什么什么的之类的，你就说出来了。 反正简单说一下嘛，这个剧呢本来就是这个主演来找我来做的啊，他就特别想这个配这么一个东西就可以凸显出他的那个气质，但是接触了以后发现他这个就是惨不忍睹了。反正这个人呢就是说算了也不好说什么了，没有什么好话，基本上都认识你了，对不对嘛？是不是？ 对不对？行，我自己介绍我自己。 你先闭嘴吧，你等会儿回答问题的时候你再出来，你去吃你的面去吧，去去。那么呢就是我大家好，那个就我呢就是咱们这个摄魂这个剧的那个配牧尘的，然后我是墨然，然后我们的导演呢也是就是那个侦探叫什么名字来着，是叫什么来着侦探叫对梁泽。那么今天呢我空哥就是天空，就是配医生的，他因为呢有些生活里的事情呢没有办法到现场，但是他也提前祝大家玩得开心了。然后咱们今天呢就现在就另外还有妈妈的CV， 还有护士的 CV， 还有那个女儿的 CV， 好像这个打架三人组他们今天会过来吗？应该那个护士的话应该会稍微晚一点过来，然后其他几个人可能也会晚一点过来吧。行，那个也都互相介绍过了，然后我们先就是那个剧务人员整理了一些在那个剧帖里面大家提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咱们现在就直接问吧，然后那个就按照他整理这个顺序来问到谁就由我们剧组哪个成员来回答吧。我看一下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好看啊，我觉得。我看一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所有的那个 staff and cast， 说当初看上了剧本的哪一点才决定接这个剧，然后为什么，然后剧中最吸引人的片段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吸引你。那从导演先说吧，因为我们其实是我们这个剧是我们主动去找导演过来配的。 这个主要原因就两点吧。第一个，一开始这个剧本整个一个风格还是比较吸引我的啊，虽然呢这个等真正最后成型了，这个剧本和最开始给我的这个剧本其实相差还是有一点距离的，但是这个编剧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能够吸引我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 这个 主演这个主演他用了一些比较特别的方法对吧，这个大家也知道的，在现在这些整个娱乐圈啊，这个影视圈啊，对吧？ 滚！ 这个是不是？ 那个 好了， 导演就说到这儿， 大概就是这样。 没有，我跟大家说，其实一开始吧，因为还真没敢奢望，就是他宫保来当导演，因为找他当导演代价很高嘛，而且他也不一定愿意过来。一开始呢，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问一下那个他愿不愿意配其中侦探这个角色。但是后来呢，他看了剧本之后觉得也挺喜欢的，然后就到了一个剧组。后来大家聊了一聊，然后又不知道打杂三人组付出了怎样血与泪的代价，他同意当这个剧的导演了。然后也就是进而能够弄出了这一个效果还比较不错的这么一部剧吧。好，这导演的心路历程我讲到这里。然后编剧就不用说了，因为是编剧是开始创作这个剧本了嘛。那么咱们问一下卡布为什么当时会想到接这个剧吧。卡布。 其实我和导演的想法是差不多。当时我是看到剧组在招募后期，然后刚好是最近想去做那么一部风格，就是它的风格介绍是说比较难以描述的另类诡异偏向什么很奇怪的混杂型风格，比较感兴趣。然后再接着我也不知道自己就是会被选中，我就扔了几个那个自己作品的链接，等导演的抉择，等剧组的抉择。最后就是看到就是自己作品可以去就是来驾驭这部作品，挺激动挺开心的，那种感觉很好。然后看到剧本之后是被编剧的功底完全的折服了，非常非常膜拜。从头看到尾，大致的第一层意思和大家其实感觉的都一样，接着就会产生但是看完剧本之后又会产生很多很多疑问。于是我就在那儿和导演讨教，然后问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导演一一给了我一番很完美的解答，然后说懂了，好，我就做它。所以主要是风格方面吧，还有就是想在后期方面给自己一个挑战，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还有就是想钱我，就是这样。 也有，潜规则什么的。 好，这是我们卡布的那个想法。然后，因为其他的，我觉得今天我们的 CV 来的不是很多。其实这个剧本身也就没有多少个 CV， 然后再加上大家来的不多，所以就比较少了。那就是那个宫保，你之前说的是你作为导演然后来接这个剧本，那你就是你作为 CV 这个部分来接这个的时候也是怎么想的呀？ 还是一个道理呢。我最开始不是接这个剧本就是只是一个配音，我当时还以为有一个特别牛的导演然后能够给我进行一个鞭策，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变成我一个人自卫，是不是？但是这个事儿就对不对？然后整个一个出来的效果，哎呀，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好，但是他妈的这个梁泽怎么这么怂配的，对不对？怎么这么垃圾？是不是大家都很有意见？是不是？所以说，但这个东西真的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两个人的互动永远赶不上一个人的，对吧？那个什么，所以说呀，这个人不是万能的啊，只大多就是最牛的那种人也只能 99.99%， 总归会有瑕疵的，我相信大家也能够理解。反正希望吧，这个在我们这个番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弥补一下我们前作当中的啊微不足道的几乎看不见的这种瑕疵啊，对吧？ 你很要脸。 然后这样子，是大体就这样。 好，那就是因为那个空哥还有其他几个 CV 也没在这儿，就没有办法，就是问他们当时是为什么会接了这个剧哈。然后如果他们等会儿来了，咱们再补回来问，然后进行下一个问题。没有，我当时吧，我当时为什么接这个剧本来着？就是当时这个其实就是打杂三人组的那个其中的一个人过来跟我说那个他们在一起，然后想了这么一个大概的故事情节，然后呢 然后阿土就写出了一个非常棒的剧本过来，然后他就把剧本给我了吧，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然后我说好啊，我要做，因为我以前也没有配过这种类型的剧，然后就想配着玩嘛，神经病，然后就这样结了。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下一个问题吧。是说 CV 们说一说刚接到的感受吧，还有配的过程中，配的过程中的感觉，配完之后，还有对剧里面其他的人有什么看法？这个怎么说呢？龚鹏，你先说吧。 什么看法？是作为演员的看法，还是作为 对就是 这个史达夫的看法？ 接到这个角色时的感受，然后配的过程中的感受，配完之后的感受。还有对剧里面其他人的那种感受，作为演员的这种。 这个总的来说啊，我们这个风格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老套的风格，现场对戏的一个风格，对吧？所以接触的来说的话，就是感觉还是不错的啊，方方面面大家都很这个投入啊，我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大家都是既有这种演员的这种啊。奋斗精神，对吧？也有一种献身的精神，对不对？是这个献身 是什么？ 献身就献身，马上就一会儿再说。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们招募来的这片子人了，每一个人在他们的领域当中都是最牛的啊，都是最厉害的。不好意思，我刚刚吃的是酸辣牛肉面，特别特别的咸，齁着我了。 继续，你喝点水，要不你先喝点水。 嗯，没事，就我大体上就说完了嘛。就我对大家评价都特别特别的高，但是就是说大家，但是人无完人嘛，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这个回头再说嘛，反正等说坏话的时候再说。来，水杯给我。 你说过好话吗？你我晕。好的，那CV 好少，感觉就我们两个在轮流的在说。这样吧，就是咱们的那个后期和编剧也说说，对那个，特别是编剧哈，你说说，就是CV 们和你在当时编剧的时候，他们配出来的感觉和你当时在脑内时候的感觉有什么差别？是不是相符的？还是说你当时脑内的是另外一种形象这样子？ 我脑内的那个牧尘是非常非常非常攻的一个角色。然后呢后来呢我想算了，那就这样吧，就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啊，那我就不想说 了， 这个这两个主要角色都就很攻行了吧。然后我想说一下医生那个角色，其实本来在写剧本的时候，医生这个角色其实是非常没个性的一个人，然后那个没想到天空把他配得那么好，就是那么就挺出乎我意料的吧。嗯，那卡布来说一下。 卡布，你当时接到剧本，然后到你做出效果之后，你有感觉上有差别？ 差别是和剧本描述和我做 出 来的差别吗？ 就和你，也不是说你做出来，就是感觉你当时接到剧本的时候，你幻想出来的那种每个人出来的效果，和你真的做出来的这种大家配出来的效果，这角色之间有没有一个区别？ 嗯，有区别，但是比较小吧，大体上还是和我预计的所看到的脑内的那种是一致的。比如说像编剧提到的医生方面，我看剧本没有看出来原来医生可以这样配，的确把我就是有一下子抓着那感觉。尤其他后面转折成腹黑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一下子详细的医生。然后牧尘的话相符度很高，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另外我很喜那个母亲，那一下子我感觉我好像见到了我的妈妈，或者是有那种很亲切的感觉。 嗯哼， 那么你最喜欢的 总体上来说比较惊艳 老板呢？ 老板的功底相当深厚。嗯，他就是说他在史大夫方面担任了角色，也在 CV 方面担任了角色。包括他对整部戏的走向的一个，他有跟我描述很多东西，就是在我们沟通的方面，他真的是我一句话不说听他讲了半个小时以上的关于剧的还有的东西。然后我所做的事情就是不停的听，边听着他说，然后我一句话都没有说的在那边狂打字，你知道吗？我对着我的 TXT 然后在那边狂打，每个人物什么什么样的医生，描述梁泽，描述牧尘，描述很多，然后还有他们在每一个场景里面的感情，然后不过这样听完之后感觉受益匪浅，是一下子对这个剧的掌握度又加深了一个层次，所以导演的功绩是不可没的，还有打杂三人组也很就是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作用。 卡布，你觉得导演凶吗？ 我很卡吗？ 卡布，你觉得导演凶吗？没事，你 要说坏话的环节吧。 不是，我跟他说我觉得我智商不够用。哎， 我跟他说我觉得他是智商不够用。哎，他可能卡了吧。 你说实话。你说实话。我跟你讲，我跟大家讲，卡布第一天进群的时候，我们都很同情他，然后我说你觉得那个导演是不是太凶了什么，然后卡布就很弱说没有啊，导演很好啊。我心想真的假的？对啊，卡布，你是真的觉得导演不凶吗？ 你被啪了上百次的时候，你心里面真没有偷偷的在恨他吗？没事，大这么多人呢，他不敢对你怎么样的，有人证什么的都在。 如果说在后期方面，在后期方面，我觉得我 M， 然后，导演要逆来顺受， 你是要哭出来了吗？ 其实。没有没有没有，我在想要怎么说他。我在做第一遍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就是逆反情绪，然后但是在不停的改的时候，尤其最后那39个小问题的时候，真的有想哭的心。 好的，我非常能理解你的感受。 就我没有计算过，但是我只是听导演给我说在剧组里面说我们还有39个小问题改完就可以发了，然后我说诶39个吗？然后大家不是问你说有39个那么多啊，然后我当时没有算，但是震惊我的是等我把所有的就是改完的 demo 放到一起的时候，我全部选中，然后数了一下，真的刚39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的，当时很恨。 行，好，卡布，你先稍微有点卡，先稍重写或者怎么样，等会儿稍微回来，你要给大家讲讲你如何把第一幕，就是我之前说那个预告环节，他啪了你多少遍，你改了多少遍，让大家知道你真吃了多少的苦头。好，我们接着来下一个问题哈，就是第三个问题是那个花絮中说有一个给杜凡取名字的部分，然后就是想问一下牧尘和梁泽的名字是谁取的，是编剧呢还是 CV 自己取的，这个问题应该让那个阿土来回答吧。 其他的名字都是我取的，因为当时那个他叫什么来着，叫杜凡，对对，杜凡的话他是用一个用一个字母来代替的，然后 后来又从字母改成 最初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它叫搜。 搜 是 就代表灵魂嘛？ 搜 对，因为然后我读的时候就很犯贱，你知道吧？搜存在在我的心里，我好想 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其实里面还有一段小故事。这个一开始对吧，都是用英文名，英文名就觉得特别雷，因为你知道吧，我这个人个性就特别讨厌小清新，是不是？你没事弄个搜了、熟了这种名字，是不是就让我特别难受？然后我说是不是可以改？ 那我说叫汤姆，你又不干。 对啊， 不是 我还 老板很腹黑的地方在哪里？我跟你讲，那个牧尘都已经全部配完了，就是用搜这个东西配完之后，然后导演就是涉及到搜的，他全部都没读，然后后来就全部重返工，你知道吧？所以 我又重新全都录了一遍。 不是，一开始这个我本来就已经这个做好这个打算了。这个我想，这个估计这个名字肯定不行，而且我读出来特别特别的囧，特别特别的怪。然后我就说，一般来说碰到这个人就说那家伙，这个人啊，他的男人啊，这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基本上都有这种代替啊。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返工这个少录一点，但是到最后结果我还是重新录的最多的，是不是啊？ 不是你在做这些，你就不能动一下你的手指提醒一下同词儿差不多多的我吗？你就不能提醒一下我吗？ 谁管你？ 我也有灵魂的好吗？啊、哦，那这个问题就过了哈。啊，不对，最开始好像我们还给这个杜凡起了很多个类似的名字，比如说什么，好像起过 K 吧，这种代号之类的。 对对对。 好像一开始就是 K 是吧？然后好像一开始那个侦探啊、医生啊，还有就是这个牧尘啊，好像都不是这个名字是吧？ 最开始全部都没有名字，然后就是用他们职务来代替嘛，比如说侦探，然后医生，然后你就神经病。 嗯， 对。然后我在我这儿翻译了一下剧本，基本上都是在我这儿标的，我都用阿拉伯数字标的，什么一啊、零啊、0.5啊、0.3呢。基本上是这么个标法。 你给自己标的是多少？负一吗？ 闭嘴。 然后好，我们来那个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呢，是一个特别有创造力的一个那个听众朋友提的。他说呢，求曹子哥现场背百家姓。好的，这是专属的问题。 哎，这个你是不是在吃东西？ 没有啊，你听错了吧？你也太想吃东西了吧！ 我刚刚听到一声咽痰的声音，你是在吃东西还 是 在吃痰？ 应该是编剧吧？ 不是百家姓吗？快回来！ 不，百家姓我真不是背是能背的，但是这个时间就不太合适吧？这个场合？ 那你背前二十个吧？ 行吧，那我就直接背个全篇吧啊！三二一 好好好好 啊！百家姓完了。 你好冷啊，你我冻死了，你走开去啊。好好，算了算了，这个题算饶过他一次吧。第五个问题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是应该用导演和编剧比较适合回答，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在那个咱们剧里面提到一个1896年的半岛磁场实验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就请我们的编剧和导演给咱们解释一下吧。 在发这个剧的前一天晚上，然后导演发现了一个大 bug， 然后因为大家记不记得说，就是好像是有一个叫俄国的一个老头见鬼了嘛？那但是最早把那个是苏联，然后那个老板就说那个1896年的时候还没有苏联呢，所以这个大家就该知道是纯属杜撰了。 哦，就是说是个虚构的一个事件， 对，瞎编的。哎呦，这个很正常啊， 各位百度的听众 很正常吧？这个女孩子或者说什么东西，可能对这方面或者说历史啊 什么东西 这方面不是特别特别的敏感，不是特别特别的敏感。我特地去，我后来想一下，总觉得不太对劲儿。我后来一想，哎，那个时候还没有苏联这个说法，然后我又直接又去查半岛，查了半岛以后，哦，发现哦，还有已经这个有半岛磁场这种东西的话，已经有个大几十年了。啊，想想看啊，原来这个还是可以弄的。其实这个实验啊，本身就是个瞎掰的， 瞎掰就让人听着很装逼，特别特别有深意，但是又百度不到，对不对？这样就对吧？就是这么个感觉。 好的，那么那个就辛苦了，已经百度然后并且没有找到答案的各位听众了。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重复了。他说第一，这个问题前半部分问的是想先问一下导演为什么想要做这样一个题材和剧情的剧。这个就是刚才你回答那个部分吧，就是看剧本这块的。 对，反正只要能吸引我的剧本我都会去做，就是这样，就是关键看这个能不能打动我。关键是这个故事本身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就是一些比较不喜欢的题材之类的，还是说只要是剧本精彩你所有题材都能接？ 嗯，你要是真弄的那种就是说尺度特别大像动物世界那样的，那我肯定也接受不了，你故事再好也不行，是不是那个但是就是说我总体来说就是说可能感情就比如说谈恋爱这方面题材的我就基本上会接的少一点，我更多的感兴趣的还是一些讲故事说道理，哪怕你是谈恋爱但是你要说这个为要讲一个道理，对吧？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发人深省，能不能教育世人普度众生，对不对？是这种感觉。我们只有这个艺术作品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啊，那个这个才能够称为一个值得去做的一个艺术品啊。 好的，就是你喜欢那种文青式的交配方法。然后这个问题的下半部分呢，他就说想问一下啊，想问我，他说为什么会接这种以前你做有错别字和以前你配的角色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对内心是怎样理解的？就是也没什么，因为以前没有配过这种性格嘛，所以想尝试一下子，因为就想尝尝鲜，看看能不能配嘛，然后就接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问编剧的，他说呢，当初是怎么想到这个剧的？当时那剧本灵感是怎么来的？然后你当时最初的那种那个这个剧的结局是怎么样的？ 什么叫最初的结局？ 就是你刚开始这个版本写出这版本的这个剧的最初的版本是个怎样的结局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剧一开始可能跟最开始的剧本有些不一样嘛。 我先回答那个怎么想到接这个剧吧。就是当时是策划找我来说，你要有没有兴趣写一个偏诡异的剧本，后来我就写了。然后那个结局，最开始的结局跟现在我写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有女儿那一段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女儿那一段。然后后来导演就说你傻叉呀，干嘛把那个有女儿那段删掉啊，后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了。 哎，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傻叉呀这种话？ 不是，你让我感觉那个就是一个那个啥。 好好啊，那个，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想问问几个 CV， 就是觉得台词自己的台词里面最难配的是哪一句或者哪一段？为什么？那个梁子同学，你最认为最难配的是你的那一段是哪一段？ 没有难配的，在我的世界里没有难。 好的，然后那我就作为目前回答人，我觉得每一句都很难配。因为我一开始看了之后，我觉得除了尖叫或者吼发疯那段其他都挺好配的，可是被啪了之后我才觉得原来每一句都很难配。 这个地方我要插 一 句， 完全相反的单。 这个老实说，虽然说我很严格，但是我也要考虑到演员他的这个接受的底线，就是会不会死，会不会崩溃啊？这个 不，你并没有。 我基本上会在你那个临界点上，但是不会越过去。这个大体上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啊，你赶紧放个屁盖过去。 我放不过，现在财神节好吗？不好意思，大家，因为今天是财神节嘛，所以我们这边那个就是鞭炮声特别的那个响，就大家见谅哈。 这个我就是说什么呢？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比如说这个， 有一些情节，比如说刚刚神经病刚出来的那一刻啊，发疯似的啊，乱跑乱咬，这个地方其实场景做起来的话，你们听着可能没什么感觉，其实做起来非常困难啊。我这个跟这个后期也纠结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一直都在想这个东西怎么样把它做得真实啊，然后切入这个衔接之类的呢，又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空隙，然后我当时就想让这个神经病主演啊，来录一些比如说嘶吼啊、尖叫啊，对不对啊，破音呐、啊，是不是？但是这个家伙就跟我玩自杀，就是说我要让他录他就自杀，他就去死，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这是不是嘛？就是说你再凶，再要求再严格也不能这样子，你说死了怎么办？全完，是不是？我就说这样子，那就再说吧，那就，所以说我也是有妥协的。所以说我跟你们说吧，你们可能觉得这个剧哪里有什么瑕疵啊，或者说什么什么地方，我跟你说，我本身在我的设想当中是没有瑕疵的，是完美的，但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神经病王八蛋会给我捣乱，会给我啊撤走， 给我滚， 知道吧？ 你少把 刀 在我身上。 是确实是这样子，就是说就不是演每个演员都很听话的，知道吧？就是这样子的。 哼，要有自己的个性，怎么着吧？没有，就哦，我承认了，他刚才说那个要我录破音那段，我的确是跟他耍赖来着，因为他让我录后来的破音，因为他要求特别严格嘛，之前我已经反了几遍了，然后是肯定有不完美的地方，但后来一听到要录破音的时候，整个人就崩溃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嗓子刚刚好起来，我想又要录破音，然后嗓子又疼，但是我忘了我哪有到自杀，我还活着呢，好吧。反正呢，就是那个别，行，就当是我的错哈，瑕疵都是我的错。然后下一个问题啊，是问后期的卡布的。说那个想问一下，后期做哪一个场景的时候最纠结，然后呢做哪一个场景的时候最有快感最愉悦，卡布你来说一下吧。 最纠结， 嗯，哪个场景最纠结？ 这下还卡吗？ 不卡了。 嗯，好像没有特别纠结的地方，可能要一定要说一个的话是第二幕吧，就是、那个、 为什么纠结呢？ 就是那个场景要吐槽一下导演了。导演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呢，这段场景虽然很简单，但是改了三次，就是把一个场景的方式改成另外一种，又改成第三种，然后我是不停的拼上去，不停的拼，然后再不停的拆，又拼又拆，然后循环往复了三次，最后我说不改了吧，真的不改了吧，然后导演说不改了，你做吧，然后死也不改了，我才淡定下来，然后把这个场景做完了，终于被喊 OK 的时候特别开心。这是最纠结的。 那你感觉最高兴做的最愉快的场景是哪一场啊？ 最愉悦啊。 最有快感的。 其实最开心 最开心的就是神经病在产生幻觉的那一段。 为什么？ 特别开心。那个发挥突然刺激到了我的某根抖 M 线，然后觉得哦这一块虐的实在是太给力了，然后就可能我的点比较奇怪。 你是被导演虐惯了，忽然想虐一下别人吧？ 就很愉悦呀，你不觉得很愉悦吗？ 是 每次被导演虐太过猛的时候，就喜欢虐我们的神经病，特别可爱那一段，然后发抖啊，还有那个，你知道有的时候 CV 的表演是可以刺激到后期如何发挥的更好的。如果 CV 表演的好的话，那么后期肯定会有把它更锦上添花的欲望，所以这一段真的有把我刺激到，就是刺激出我的虐感来。 好的，我记住你的卡布，记住起来，你等着。 好吧。 好，那个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为我们大家，我觉得下一个问题呢，就是 导演闭嘴，导演不能说。下一个问题是问我们饱受摧残大家的，然后包括我们的打杂三人组也要每人打字来回答一个这个问题。问题就是让大家讲讲做剧的时候你觉得导演最龟毛的一件事情，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到底是如何龟毛的，然后就让那个咱们编剧先说。 嗯，我说番外的事吧。就番外有一幕是杜凡在做饭，然后呢，然后那个饭里面他就放了点番茄酱，然后这就把导演给惹毛了。他真的很龟毛，然后他就说番茄酱不行，就是正常人怎么可能放番茄酱呢？你得给我改成盐。然后我说那个，然后那个谁说策划就说那放辣椒酱行不行啊？他说不行，一定要放盐。你说他有多龟毛啊？就非得放盐。 为什么一定要放盐呢？ 不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我来澄清一下。这个做的饭是什么东西？是一个荷包蛋好吗？见过荷包蛋放番茄酱的吗？啊，这都得托人去烧死好吗？ 见过，这很正常呀。就非得 荷包蛋 就 不能和番茄酱相爱吗？ 是不是？然后又有神经病，又有不知道哪边冒出来的一个家伙放什么辣椒酱，什么东西？荷包蛋什么都不放就很好了，放点盐最好，是不是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事儿是原则问题啊，是是非价值观的问题。 是 这个， 这是龟毛的问题，这是龟毛的问题。 这个很严重，你知道吧？ 你闭嘴，导演你闭嘴，这题是问我们的，你没有回答的资格。你闭嘴。 我们无话可说，这就跟炒个饭、炒个蛋还得这样子。 卡布，轮到你了，你说一件你觉得导演最龟毛的事情给大家说，你龟毛在哪里？ 导演最龟毛。导演龟毛的地方太多了呀，没有办法说出来什么。 举个例子，现在说一两个就行。你觉得最龟毛的一件事情？ 就是，但主要是龟毛在细节上面吧。就是导演特别特别注重细节。我本来以为我已经做后期很注重细节方面的东西，但是导演真的是一个，他不做后期特别可惜。我当时还给他说，你要是后期你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后期，然后他说继续， 这是反讽吧。 就是特别细节的东西特别那个注重，那种程度，就好比是最后那个女儿不是站在凳子上然后喷那个叫什么礼花炮，研究半天那个叫什么礼花炮，然后找那个音效，找啊找啊找，真的是当时剧组的人帮我都没怎么找得上那个东西。本来还说录，然后就那段音效特别纠结的时候，我拿一个很简单的喷的一个声音代替，然后导演说不行，然后我加了一个那个叮铃铃仙女棒一样的声音，我说就好比散下来一样，他说不行，太像按那个爱丽丝梦那个梦游记了，然后接着就说一定要整这么一个声音，然后整啊整啊整，真的那一块整了很久。别看这么一个很小的地方，就是特别就是注重它的感觉吧，就是龟毛的地方，这算一个。 好的，那咱们打三人组，你们三个你随便都打一个导演的事情出来。因为你们每天跟他打交道比较多一些，所以你们一定有一肚子话想说，但现在又没有办法说话。哦，这个我们其中一个打杂三人组一说美工就是活多多被导演给龟毛死的，所以番外重新招募美工了。对，所以我们的番外就重新招了一个美工，活活的把人家给虐跑了。 这个地方 我跟你说，他龟毛到什么程度？ 我插你一下，这个。这个地方我还是要道歉一下，其实我本身也特别鄙视那种，这个就好像每一个搞设计的人，我经常说一句话嘛，什么事儿？ 烟花，你不要管了。 我还以为你崩了一个什么东西出去。 我敬业，你说 没事，不用敬。我就是我经常有一句话嘛，就是每一个做设计的，或者说每一个美工背后都有100个指指点点的傻逼。那么我很遗憾的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面。对吧？ 就在这个事情上面也当了一回我不喜欢的那种人，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说众口难调嘛，众口难调就是这样子。我站在美工的立场上，站在美工立场上也特别能理解他的心情，就说、哎、他妈的，就要我是美工，说你懂个屁呀、啊，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你什么东西，是这种是这种一个状态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美工其实算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了，啊，这个性格算是非常好的了。我们前面其实还有一些美工，沟通过一个美工，然后他说他准备做这样的，我说不行，必须按照我要求的风格。我要求的一些细节元素，你要把这些元素给我表达出来。然后那个美工就很，就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尊严，这是一个对吧？这是一个作为一个美工，他之所以作为美工，而不是作为一个就是对吧？这种机器人的这么一个存在的价值，所以他就不愿意就是接受我的要求，他就不做了。然后我们又另外找了一个美工。就是这样子的，反正这个东西也是跟大家道歉，但是没有办法，我的性格或者说怎么样，整个一块就是这样子的，只有找合得来的人，没有办法，就是说去改变什么啊，去改变什么，就是这样子。好，你可以说话了。 我炮也刚刚放完了啊，他又开始放炮了。然后那个什么，我就是导演如何龟毛，我就不再吐槽了，因为我平时也吐槽了不少了，就是他能一个电话，他嫌人家电话铃声太现代了，就死活要用那个什么一个 N 十年代那种老电话，然后逼着人家后期给他换。我就想说，有区别吗？有区别吗？谁在乎？谁他妈在乎那种东西？ 对，说到这个一点，其实我也有妥协的 啊。我要解释一下， 你们先说吧。 我本来是用那个就是现代感比较强烈的那个叮叮那种电话声，结果导演说换。我说为什么换呢？然后导演说显得没有品位，换成那种老式的电话机会显得梁泽这个人是一个相当有品位的人，然后符合他的人物设置。然后我说、哦、 梁泽是有多土、 啊、原来还有这层意思。 我的天， 梁泽是从上个世纪传过来的， 对吧？ 很高。 这个侦探他就是一个古板嘛，他很古板，一丝不苟，对吧？又很低调。 但是我当时也跟他说，我说那换上会不会很容易让人穿越到民国的感觉？ 我这里要说一下，就是说当时那个电话铃声确实是太现代了，它不是那个叮铃铃那种，是哔哔哔哔哔哔哔这种声音好吗？它是这种声音，它不是那种。 其实我们家现在还在用那个。 对啊，我们家也是铃铃铃铃，哪有哔哔哔哔哔啊？ 然后我要的就是那种，就是说那种以前那种转盘的那种黑色电话的那种，音效，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情调。有情调，但是这个东西啊，虽然在这个一点上我比较坚持，但是其他地 方，其实是导演的品味比较独特、嗯。 但是在其他地方我也妥协了，就比如说像这个，你们可能一些细心的人在想，哎，怎么这个牧尘他这个电话或者说找这个照片的时候，他没有那个按键的声音，就是手机的按键声音。然后我跟这个后期沟通说，你怎么没有按键的声音？然后他说一句话把我差点给噎死过去。他说他妈的他是滑盖的滑屏的，哎呦、触摸屏，哎呦，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哎呦，真是，我想想，行行行行吧，这个反正是他这个人，我觉得就是他用这种烂大街的这个 iPhone 手机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所以说这个 他就是因为用 iPhone， 所以说你才刚开始没有发现手机被换了呀。 哦，是这个意思是吧？然后原来还有这个梗的是吧？ 按键 原来还有这个梗， 按键真的现在很多剧都用过了呀。按键真的是我不太再想用它了，感觉就像在拨手机号也是一个音，然后翻图片也是一个音，根本区分不出来的感觉。所以为了有个区分度，所以就只能。然后我想现在手机不都是触屏的吗？就算触屏有声音也是噔噔噔的那种，然后。就很难找那个音效，最后找了一下我那个触屏的那个音效，就像敲木棍似的噔噔噔。但是我也有一点要突然想起来要吐槽导演的。 你说，请说，请欢乐的说。怎么了？被勒住脖子了吗？ 那个， 说话。 没事儿、 啊，我还是再想一想吧。 说吧。 就话到嘴边又忘了，是 不 是？ 你不能 争点气吧？ 威胁一下了， 太不争气了。 导演肯定是私下里 也是关于现代感的问题吧。 你说 哦，我想起来了，我也有在群里面问过导演这个问题，我说就是剧情方面我也有一些困惑，对于那个就是牧尘，就是他是那个手机啊，是什么时候换到底下，又什么时候拿走，是用他在用自己的手机给他自己的手机打吗，还是给用梁泽的手机给他自己的手机打，我当时没有搞清楚，我做完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就问，然后就导演解释是你就这么想，他有两部手机，一个是 iPhone， 一个是白色的翻盖，然后哦，于是甜心其实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不然大家好像不太懂。 我这大家可以听我的背景音，我等一下再回答。 不是，我想问一个用 iPhone 的人，然后 是春晚了吗？ 然后又那个电话又是那么古老，你想这个人是有多变态啊？ 就闷骚嘛，很正常。但是有一点原则，就是说侦探用的 iPhone 绝对是黑色的，牧尘用的绝对是白色的， 就很难想象。 你说什么用黑色的，我听不清。好，刚才要我回答什么问题来着，我刚刚一直在听炮来着，没有听到他说什么。 就是关于那个牧尘的手机是什么，就是导演解释是说那个一部 iPhone 一部是白色的夏普翻盖。 你为什么知道夏普 用 iPhone 打给翻盖？ 对对啊，就是这样子，我经常干的事情是把照片从 iPhone 然后拍下来传到夏普，除了颜色之外基本上型号是一样的，这导演说的是正确的。好，那个、吐槽，我们接着下面的问题，因为问题还挺多的。下面有个问题是那个什么，想问这个问了我一共被啪了多少遍，这个我就不回答了，就反正被啪了很多很多遍了。然后在啪戏的现场有没有暴走过，然后想问一下那个宫保在啪我的时候，宫保有没有暴走过，然后遇到一些什么问题比较无奈，什么时候想翻白眼，然后啪戏时候，什么叫我有没有耍无赖啊，我行吧，那 个、这个事情 你先说 啊。我先说吧，这事情你、这个我这一点我其实问过那个剧组的人的啊，这个混蛋就表面上对我很顺从，我说什么是什么都很接受，你知道吗，很专业的感觉，他妈的私下里面打字在骂人，你知道吧， 谁告密我擦。 哎呦，这个真 打砸三人组，三元四喜五福，你们给我等着。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哎呀，我就觉得，哎，这太混球了。但是如果说我个人真的是从来导戏，还真没有那个，有什么崩溃的时候。这个反正就觉得大家就还是有天赋的嘛，不是那种朽木不可雕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就是说了，大家就是我说人话，大家还是听得懂的，这点是。我觉得是最起码的，就是我招募CV 也是这么一个最起码的标准，最起码的标准。反正在我的导演生涯里面最痛苦的导演的经历还是零七年那个做那个导那个醉卧红尘的时候，哎呦那个一片空白，咳咳，差点把我玩死。就一句话吧，一句话大概弄了一整个一大年三十的晚上，就一句话，基本上就反正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哎，这随缘吧， 我只能说干得好。那个什么，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啦？ 没有，你说吧。 行，接下来轮到我吐槽了，我基本上被啪的每一次我都在暴躁与不暴躁的边缘之中，就是我好像以前也说过，我有次被啪了，就是手已经暴躁到一边在这录着音，然后一边手已经把那个眼镜框给捏碎了，我还要特意换了一个眼镜框，你知道当时就是说好吧那就这样吧的时候，然后下线了之后我就自己在狂砸枕头满地乱摔， 啊，就真的是崩溃，就一肚子火，但又知道他是为了剧好，然后就为了配的效果，自己心里也明白说就是配的有些不足的地方，但是被啪那么多次真的非常的暴躁啊，所以但是也就是私下里跟大家骂了骂了他王八蛋啊或者什么这个贱人之类的，骂过之后然后摔过之后还不是要接着反应，好就过去了。然后下一个问题是问导演的，想问一下导演觉得梁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对于很多人觉得侦探刚开始有些装逼有什么感受，然后最后那段梁泽演得非常好是怎么演出来的，怎么理解，然后还有好厉害呀 啊，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梁泽就是一个就是中年老闷骚男嘛，对不对，对，这很正常，就是那种就是你们自己去想嘛，这种不苟言笑对吧，就是又很严谨，对，一丝不苟，生活特别有规律，是不是这种感觉，像比如说有人说是为什么前面感觉很装逼啊，对吧，很装逼真的是因为就是说人呢听自己的东西他就会不是特别特别的啊，对，说本色也可以这么说了，这个人对自己不能够完全的一个把握好啊，把握好，但是就是随着这个发展嘛，就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像这种最后的那种死戏啊什么东西的，我跟你们说，哎呀，这个就是考验一个，就是我为什么说就是说导演经常最好也是自己本身也是个好演员，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如果有奥斯卡奖啊，对不对，那么这个镜头这个片段就可以作为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这个教材啊，给大家有一个提名嘛，至少。 这个问题，下个问题，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你够了没有？你有没有还有别的话想说吗？ 啊，说天空是吧？这个， 说点天空的。 天空是我近两年啊，我给一个比较高的评价啊。天空是我不能说近两年，是我近一年来觉得是这个合作起来相对比较愉快，然后这个孩子悟性也特别高，特别是得知他的年纪比我大以后，哎呀，我 不说我 空哥话，他孩子了，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基本上我一说一点他就透了，悟性非常的好啊，而且我要哪个方向他就能给我出来哪个方向，虽然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发力过猛啊，就是表演有点过度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悠回来的，我不怕你过度，不怕你演得过，只怕你演不到那个份上，你知道吧，就是说你可以打100公斤重量的拳，但是你那么就说明你可以打50公斤分量的拳，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那个的，反正我给他的评价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高的，然后包括像如果像那个女演员这块就更别谈了，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一个搞玩这个东西的男孩子要好好的向女孩子学习，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你说连这种前浪导演对吧，到现在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不对，孩子们在这嘲讽你们，对不对，这什么东西嘛，早该入土了，是不是，凭什么他还能活着，凭什么他还能那个这个在这蹦的，是不是，就是因为对不对不够劲儿啊，但是如果每一个这个男孩子都能像女孩子一样好好的配音啊，有好好的去了解他们的演技，对不对，像女孩子一样有很好的领悟的能力，那就哎呀真是，是不是，就不要谈了啊，女孩子来了，是不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从女 CV 在很多方面都比男 CV 要优秀的多得多，就比如说护士和这个妈妈，我一句都没改，你看我这种性格的人一句都没改，你想想看他们就是可以到达一个什么程度，对不对，好，就这样， 好，那我们那个小曼姐，就是我们配护士的小曼姐来了，然后小曼姐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因为刚刚大家已经自我介绍过了， 大家好，我叫李小曼， 好简单。然后那个 就是我们刚才呢有一个环节，就是剧组的大家都在吐槽导演是如何龟毛的，你有没有想要吐槽导演龟毛的一件事情呢？ 我刚刚都说了一次过了，你怎么还这么难为人家呢？ 不行不行，凭什么？你不公平，这个差别待遇。 你指望我那后审有什么反应的地方吗？就那几个字儿。 他没有一个字一个字抠你吗？ 没有，就是有个补音很急，一开始小小找我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么急，我还在慢慢录别的，后来小小问我今天晚上你可以给我吗，然后我马上我就不知道，我就莫名觉得应该很急，然后十二点发给他，我记得好像十二点给他的，然后第二天就 这太不科学了，导演当时一定是坏掉了，差别待遇不公平，我要抗，我抗议。 我跟你说吧，你就不要拖后腿了，他这一句话就是为了给你不愿意嘶吼，不愿意怎么怎么样，这种给你打的针脚，知道不知道？最终问题根源还在你身上。 好，我们来接着下一个问题吧，刚好什么都没有听到。然后呢，那个下一个问题啊，这个什么现场对戏，这个我直接跳过了哈，因为感觉也不太科学。然后那个这个现场这个番外的话，番外杜凡现在还没有这个那个这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那个宫保你看你能不能答应吗？你说行我就行。他说这个问题是那个现场侦探牧尘角色互换，就是最开始那一幕的。你说行吗？ 不行。 Yeah， 看不行，他说不行，导演说不行，所以就不行了。嗯，就这么决定了。然后这题删掉了哈。还有就是下一个是现场对段番外，这个因为也没有人对，所以也就删掉了。不过还挺萌的，这段番外留着当花絮放吧。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这个。牧尘的自白，这位算了算了，先就是以那个什么吧。这个下一个问题是想问导演的，就是说导演以前说过，哦、这个好害，不是什么会有自己的问题出现，就是他说，宫保他说这个问题是说你以前说过我的声线可能会限制，然后现在会不会觉得可以尝试别的不同类型的角色，只需要导演狠狠的拍。 这个我说的声线的限制，不是说。这个你本身有什么不足，而是因为啊，就好像从表演角度来看，有些人就适合演这一路的角色或者这几路的角色，有的人不适合演这一路或者这几路，对不对？就好像我不适合演你的那些类型啊，你也不适合演我的类型，是不是？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术业有专攻嘛，对不对？我说的限制只是这一方面的限制，但是可能有一些人理解啊，你就只能配一些比如说可爱的小白的啊，美嫩呢，是不是闪发的，对不对？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一点就其实是滑天下之大忌了。这个只要这个人物他的从造型来看偏差不太大，基本上这个默然啊，虽然戏路稍微有点窄，但是还是有拓宽啊拓松的这么一个余地的啊。 够了。行吧行吧，就听着本来应该是好话，可是一说出来就变了味儿了。下个问题说那个啊，问我的说这次神经病是不是配得很过瘾，然后用牧尘的声线配剧会不会太累，有没有故意尾。这次还挺非常过瘾，非常过瘾，配得很过瘾，尤其是出来效果之后，然后跟大家总算没有太拖大家的后腿，没有出戏就好。然后牧尘声线我觉得我没有，就是在配的时候我也没有故意的就是尾，我觉得这要问一下导演你觉得我配这个剧时候的声线有跟我平时说话的有不一样，还是有那个故意的做一下的吗？ 你就是这个状态，就是这个状态，你特别可爱反而是假了，你根本不可爱。 嗯，我这话是应该理解为夸我的是吗？行，谢谢你哈。然后下面你说以后希望演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就是我看到配完回家之后嘛，有人就说那个可能听完摄魂之后再听回家，就感觉到说好不容易觉得我有一点那个接角色的那个变换之后又换回去了，然后觉得说就有点就好比吃惯了这个菜，偶尔吃了一个更好吃了，然后 结果第二天又变成这个菜了。但我个人觉得我配剧就是为了好玩，为了兴趣，可能对这两个方面可能是那个摄魂的效果非常好，但对我来说，当然过程非常开心，但对我来说就肯定有很辛苦的部分，就包括录音太用力的时候嗓子也很疼嘛，但是很值得。而像回家这种剧呢，就是完全是按照我自己的那种开心怎么开心怎么配这种感觉，当然也有偏，但是总体过程很轻松。我觉得两个剧，我都两种不同风格剧我都很享受，没有说就是更喜欢哪一个的这种，当然有不同的我还是会接的。好，下一个吧。下一个是想问后期的，说那个习惯在什么时候做剧呢？做剧的时候会不会被吓到？然后他这个那个听众就很好奇说，做后期的在做这种有恐怖氛围的剧的时候，会不会半夜睡不着觉？卡布， 喂， 喂喂， 这个问题我要诚实的回答吗？请问主持人？ 是的，你就诚实的回答吧。 其实我偏向于喜欢安静的时候做，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但大多数因为环境的问题白天都很吵，所以白天也有做，晚上也有做，但晚上多于白天。嗯，比较喜欢，尤其我做的那段时间好像是在奥运期间，对吧？然后那段时间几乎是每天熬夜在边看奥运边后期，就一边看一边后期，一边后期一边看，然后感觉时间双重利用什么的，是这样。然后半夜有做到那个神经病开始幻觉，还有往后面他各种，还有最后枪杀那个医生和梁泽的时候，那个音乐的选择上，其实我一开始不是这么抒情的，就是尤其最后那一部分，我是偏向于更恐怖一点的，因为觉得那样好像更能凸显出来那个牧尘的那种腹黑和 S 的性质。然后当时我有被半夜被那个就是综合起来说，这个音乐跟音效被吓到过。其实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做过一部恐怖剧，所以这一部相当于我的第一部稍偏诡异的剧，然后挺害怕的。然后我在群里面大吼，我说导演背后一凉怎么办。就是感觉有那种，我自己做的时候感觉被吓到，就是也有人深入我的脊椎骨，好像有一把手抓着那个后面的感觉。然后我就暂停缓半天，然后听一个很 happy 的歌，然后继续再做。然后群里面都是安抚我的妹纸们和各种，然后还有起到一点作用，室友真的被吓到。最选一组， 基本上这个整个一个后期大概一个星期吧，差不多吧，时间差不多一个星期，基本上就是说从什么，大概大多数都是做到早上五点钟，四五点的样子。就是后期在那儿坐着，我也在那儿陪着，基本上这样。 不要这么 这一个状态啊，这个状态。 导演， 他反正出来 你不要这么诚恳。 出来一个版本，立刻发给我，然后我再听了以后立刻反馈啊，所以才能有这么一个效率啊。这所以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好像就觉得。 其实导演当时我觉得挺辛苦的。 不，后期最辛苦是。 你们忽然之间不要这么互相， 主要是那段时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觉得是主要为了看奥运吧，我们是主要为了做后期吗？ 我主要是为了看跳水，对， 够了。但说真的，就是 然后 那段时间真的是 半夜我有 半夜你怎么了？ 那个就是 demo， 然后我听你要说话我就暂停。我把那个 demo 有给导演，然后导演瞬间就是五分钟以内瞬间就有反馈过来，然后被那种真心被那种就是有一种陪练陪做的感觉，然后各种陪，然后给意见，然后有特别被感动到，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一起就是很快的就得到反馈，这种感觉很喜欢。 而且时不时的还能听到老板娘的声音，然后而且老板娘也有听过一段 demo， 然后表示很喜欢，当时把我特别开心的绕地三圈。 稍等，我这鞭炮声又 起，还蛮开心的。 其实那个什么，就觉得那个这之前策划这个剧的时候，不是我策划了，我们在开始要做这个剧的时候，就还没有想到那个要那个宫保过来做导演，能请到他来做导演，其实掐指一算，虽然尽管说他很龟毛，我们大家都在吐槽他如何龟毛，我们如何如何的被他折磨，但是请他来当这个剧的导演，真是一件特别划算的事情，因为就是，怎么了？哦，他掉了是吗？先上来了吗？就是我先说啊，就是觉得说请抱怨是抱怨，但是请他过来当导演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情，因为就像他们刚才也自己说了，他跟卡布就是那几天就是几乎是每天做到特别特别的晚，然后就每一幕他都是一幕一幕这样做，做完之后马上发给他，他再听，然后给出意见，就好感觉给我的感觉是不要命了，在一起在燃烧着生命在做这个剧，所以当时又觉得说。啊，请这么一个导演还真的很划算，又不用付薪水，所以当被拍了特别怨念的时候，就是心里还想说，其实他还是比我们还要辛苦的，也就这样就释怀了。所以表面上看来说，这个剧组呢，导演是个那个总工 S， 其实上最受压迫的、最累的还是导演和那个什么和后期，所以就让他做，偶尔让他做那种言语上的那种巨人，但实际行动上他还是被虐的。这样一想的话心里就平衡多了。 其实呢、这个我其实挺，我曾经在前两年的时候还想过学后期，但是后来太就是说沉不下心来，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麻烦了，我既然有人可以用，我干嘛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后来越来越觉得，就是说，这个还是要自己在做这个能动手的话，这样自然更好。但是呢，我又特别怕，是不是？万一这个东西等什么时候做了以后，做来做去，我又等于说不尊重其他人的劳动了。其实说这个剧啊，不要看着是导演，其实是编剧也是导演，对不对？打杂的也是导演，什么都是导演。但是呢，就像编剧啊，导演也是编剧，演员也是编剧，就是说在这个剧组里面，人与人之间是交合的，是互相融合的，对不对？是这么样一种感觉，而不是单纯的是每一个人各负其责，只有达到了这么一种焦灼浇水的浇啊，不要瞎想，这个只有在这种状态下，这个东西才有可能是做好的东西。那么做来做去，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归属感，要有集体的荣誉感。我不能说要是我学会后期了，我觉得自己特别牛逼，做来做去做个东西，最后把自己挂个总策划总制作，对不对？那这也说不上去嘛，是不是？好了，我说完了。 我感觉有人无辜中枪了呢，我没理解错吧？哼， 我觉得我也中枪了。 小曼姐躺着也中枪了。那个，对了，要补小曼姐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就请大家都谈了一下，就是当时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接这部剧，有哪些地方打动了你？那现在请小曼姐来说一下，当时就是怎么找到你配这个角色，然后当时你是怎么样想到接这个角色的？ 啊、哦，我妈刚出去，真没有想到一个酱油角色可以引出这么多问题。 就是我也 给你发一个悬。 其实很简单，就是来找我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想法，就觉得哎呀，一个龙套嘛，无所谓。但是我当时问了一下卡斯，我有点犹豫，这是说实话，因为我看到了宫保的名字，我说。我说宫保，然后小小说，你不用担心他脱音，他已经教了一版了。我说啊，那好的。 哎，怎么回事？我怎么感觉这么味道不太对呢？ 你肯定是欠了人家干净了，你 真的实话，没有欠过我的。我只是觉得宫保这样就是属于那种神龙见尾不见首的，神龙见首不见。今天跟领导吃饭喝了一点点，就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所以我就有点担心，因为最近坑的太多了。 所以说对吧，这个对，从这个事情就能够啊说明一个道理，对吧？这个现在还在接新的一些前浪们啊，不，一些后浪们，是不是借身上背负着那么多债，对吧？要好好的以这个前浪为教训，对不对？要好好还债，对吧？不能做好口碑，是不是不能够瞎拖，是不是不能够，对吧？不然的话以后就会有这种下场。你看人家接个龙套，一看到是你，哎呦，就觉得我这个投资值不值？这就得碰碰运气，是不是？啊！ 我跟你说，小曼姐之所以能接，肯定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 因为我跟他上某一部剧里面合作的很愉快。 对，一看到宫保就啊算了。catch me 是吗？就各种虐我就好。下一个问题是问那个谁的，问编剧的，就想说编剧写剧本会不会很辛苦啊？有遇到过什么瓶颈，是怎么打破的？阿图，你的问题哦。 哎哎哎，辛苦肯定有吧，但是写摄魂属于比较顺利的，因为那个战线拉的比较短，大概一个星期以内吧，初稿的时候两三天就写好了，因为就是有灵感。我觉得瓶颈最痛苦就是没有灵感了吧。打破的话嘛，就其实灵感出现的，其实它是一瞬间的事儿，然后要有灵感的话要靠平时的积累吧，所以我觉得多写东西多点阅历跟那个经验是好事情。怎么了？ 好，他估计是玩游戏或者是踩到自己脚咬到舌头之类的了。 啊，没有没有没有， 继续说。 我刚哎，你们继续 说啊。 不是，我刚刚就是看到旁边他那张借刀杀人没有出出去，我觉得特别二。 我擦，你要不要脸啊你？他在玩三国杀呢。 哦 my god！ 我擦，好了，不用理他了。下个问题是问导演的，导演，他说 说 你的理解是，就你理解来看的话，梁泽呢他怎么样看待牧尘呢？是同情呢还是算计，还是说在他身上看到自己了，然后想知道医生和梁泽之间的关系 啊？这东西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梁泽这个人呢啊，他我们从这个宏观角度来看，从人性本身来看，人都是有潜意识的啊。就是说他梁泽知道，对吧，这个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他知道自己对女儿做了一些什么，但是呢他不愿意去相信，但是呢他的潜意识里面他是知道这么一件事情的。所以说就是说他用一个极其强大的一个自我意识压制了他的深层的潜意识啊，所以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他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一个意志力很强啊，又等等方方面面的东西。但是他对牧尘呢，我觉得啊，我觉得是啊，这种感觉就是大家见仁见智了吧，啊，是不是？你要是觉得就是说，哎，看这个牧尘，这个长得还不错，是不是？哎，挺好玩的，也有可能，是不是？那对于这个医生本身来讲啊，其实这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啊，特别有意思的。他们俩是在我觉得看来就是一个彼此之间特别熟悉、特别了解。啊，特别熟悉、特别了解、知根知底的一个人啊，知底不知根啊，那么知底的一个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啊，在这个情况下，那么这个梁泽呢，他又是对这个医生又有一些忌讳，又有一些忌讳，觉得他在利用自己啊，是不是？又觉得他在或者他是这个所谓的代言人的这么一个性质，那么医生呢，对于这个梁泽呢又有一些啊感觉在外人看来有一些不太一般的情怀啊。那么具体这个一般的情怀是什么什么样啊，这个我觉得方外可以去有一个解释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好的，那么下一个问题是问那个后期的， 想问一下后期这剧的很多音效呢是先下载好的还是音效库里面有的，就是怎么想到那个你怎么确定主线的风格，是拿到剧本之后就有灵感还是慢慢自己琢磨出来的？ 嗯，音效肯定很多后期做剧都是有一部分自己的音效库的找你的，然后还有就是下载的也有，还有的是好基友帮忙然后找个音效啊，还有的是像这个剧组里面还有导演帮我录了一个音效，找了一个音效，嗯，差不多。 哦，那么就是这个剧的风格吗？ 然后那个那个什么， 就是你像这个剧的风格你是怎么确定的，是一开始接到剧本之后就已经脑海中有一个这个大概的 BGM 啊，这或者是什么样一个风格了，还是说慢慢做的时候才那个就是决定出来的？ 没有，我是在做之前有一个自己的对剧本的感觉和印象吧，还有它的风格方面的定位。其实这个剧挺诡异的，你不觉得吗？就是没有办法把它扯为一个恐怖片，也没有办法把它扯为一个温馨亲情剧之类的，也不太像。然后所以当时是觉得不要做太恐怖，免得大家都听得像我一样听不下去很害怕，然后背后一凉什么的，做还有的时候会做噩梦之类的。所以音乐是在做剧之前就差不多有选的。当时导演我记得他有说一句话，他说听完 demo 之后我感觉这个剧的整体非常就是 BGM 风格像宫崎骏作品的感觉，然后我就是一愣，然后说没有啊，我没有就是说一定要做成什么样，然后但是貌似是就是因为我这种前面这种想法不要把它做太恐怖，但有悬疑有感动人的部分，也有让你哭然后让你觉得恐怖，最后又让你觉得一下子很坦然很豁达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比较综合的造成了这种可能会有点像偏向宫崎骏的风格。但是我还是蛮喜欢宫崎骏的，很喜欢他那种像再见萤火虫那种感觉。再见萤火虫当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感动我。嗯，我觉得一部剧的核心就是要有它的灵魂所在，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它一定要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打动你的心，抓住你的那根心弦的感觉。我觉得这部剧有做到，就是大家的努力的结果， 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好，下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一起录的结果。 不是，我想 一起录的结果， 不说了，不算了，算了，算了，不说了，太过分。 肯定有自己好大喜功的了，不理你，不理你， 没有 你们接着说， 你们继续吧， 玩你的三国杀，当你的孙尚香去吧。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剧组的所有参加的制作的人，说在听完剧之后，每个人最喜欢的场景是哪一幕？导演，你最喜欢哪一幕呢？ 嗯，我就哪幕都挺喜欢，我挺喜欢那个，就是说那个，医生安慰这个牧尘的妈妈，对吧？就是哎呀，我们会尽全力治疗他的，对吧？这个他一定会好好的康复起来。哎呀，就感觉到我们这个伟大的医务工作者，对吧？作为一个白衣天使，是不是？这个闪烁着一个人性的光辉。对吧？然后转开眼就脱衣服劈开啊，不，错了错了，转开眼然后就换了一种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反差给我特别大，你知道吧？当时就觉得啊，我特别喜欢这种冲这个对撞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行吧，行吧，嗯，那个下一个那个阿土，你说一下吧，你最喜欢哪一幕啊？就是做出剧效果成品之后， 我最喜欢两幕，一个是那个。嗯，导演说什么现在是夏天最美好的时段，然后这一段我很喜欢。还有一幕就是你说的那句叫什么什么什么正不正常的那里， 你在问我吗？你写的本子 就是说反正大意就是说 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我当时写这个的原因就是说，任何一个有神经病啊或者说自闭症啊孤独症的人，我觉得他们的世界是既是残缺的然后又是完整的嘛，然后他所缺少的只是说面对外界那一块儿，然后大多数的我们现在这样的正常人就是大多数的时间面对的都是自我以外的世界，所以说我就觉得活在自己世界里就意味着抛弃那个现在所拥有的全部，然后我就想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说就写这个故事。然后牧尘嘛，作为一个正常人之所以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因为爱吧。 说的真 不行，我得打开剧本看看那段到底在哪里 啊。行行行，我大概知道你喜欢哪段。好好，下一个那个什么 你看到没？ 卡布那个你说你最喜欢哪一段吧。 嗯，最喜欢哪一段，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很新颖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陷入那种极度的思念那个杜凡的时候那一段，然后他陷入他自己的跟他就是跟他的灵魂吧对话的时候那一段，我做那段时候是感觉应该让他沉入到一个空间里，他是一个他内心的一个空间，但是又很感觉又很真实，就像落到水底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把那个耳边的那种低频的音有放得很就是很重一点，营造那种氛围，也有放了很多类似于就是很大的那种海里面的泡的那种感觉的那种音，然后营造那么一个虚幻又真实，能够很纯净的感觉的那种蓝色的感觉，那一段我觉得是蓝色的，我很喜欢那一段。 好，那个小曼姐，你我想问一下小曼姐，你听完整的听了这部剧了吗？ 发的时候就听了，特别害怕，但是我还是晚上用手机听了。 用手机？那你最喜欢哪一幕？ 我最喜欢你最后拿枪打了宫保一枪以后说，你就死在这里，烂在一起也好。然后你那个就是阿布说的那个 S 气质就出来了，那个语气特别狠。 我不瞒你说，其实我在配那段的时候，就是正好是因为他啪我啪的，我真的好想杀了他，带着怒气吼杀。 好真实。还有， 我觉得你会喜欢那一段，也是因为这一点，就因为把他打死了。 那个语气太到位了。还有那个，还有宫保最后说他说，就说那女儿说他说的时候，那个语气也相当的到位，就是让我想到底后面说了什么。还有一个我一定要说，就是会让我有很大猜想的，就是前面天空说的那个，我知道怎么让你舒服，然后我一直在猜。 我听到那个时候也在想，这是什么鬼玩意？他们两个什么时候有了一腿？真的就忽然就出现了这么一句话，好惊讶。好，下一个问题问导演的，导演让你对给这个剧打一个分，你打一个分吧。 之前我就打过了，85嘛。 满分多少啊？没我说200哈。 满分100，85分。 那在你的这个网配生涯中，你打过的最高分多少分啊？85。嘿嘿， 行，给你个面子，就是85吧。 好，就这么决定了，大家记得哈。然后下一个问题哈，下一个问题是那个，这个有点重复了。什么原因让主创们走到一起来做这个原创剧？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让咱们的那个达达三人组来说一下，因为我觉得最开始就是由他们来牵线，可能是具体怎么细节我不太清楚，应该是他们想出这么一个创意来做出这个剧的吧。擦，你们等一下自由环节的时候，大家问他们就好了，不说拉倒。现在，然后就是也，最后一个问题了， 也是跟剧情有关的啊，不是，倒是第二个问题，说那个结局按照剧帖里面编剧的回帖呢，是大家按照自己的思路想出不固定的结局，但是还想问一下，真的是一体双魂还是在装神弄鬼，最后是几枪，该怎么理解？这个我觉得应该让就是比较学术，让编剧和导演来回答吧，我这种脑子应该不行。 大家听番外就知道了，真的。 真不愧是。 在我看来啊，在我看来就是说，一些大家的那个剧评我也看过了，一些猜测、一些想象，我觉得都很好，都很好。甚至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啊，甚至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怎么说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学语文，啊，学语文。我们老师经常叫说，请写出下面这段文字的中心思想，是不是？那么我们就会让我们去背，啊，教科书上是怎么怎么样。那么真的需要这种状态吗？其实我在我看来是不怎么需要的，啊，不怎么需要的。我觉得在对于一段文字、一段作品、一个剧，啊，具体来说是怎么想表达的是什么，可能会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中心思想。但这个中心思想如果用文字来单纯的描述，那么它一定是不完整的，一定是不完整的。我们在很多的情感啊，我们很多的思想往往不是用语言文字这种简单的表达方式就能够清楚而无误的去表达出来的。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像孔子他不写书，对不对？他不留后作，为了什么呢？其实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怕后人有误解，怕后人有误解。那么怎么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希望这个东西我们只给大家一个方向啊，只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而具体来说怎么去思考、怎么去理解是大家各自的事情。你的经历啊，你的思维会引导你前往你所希望的那个结局，你希望是什么那么就是什么。而具体来说，我们单纯的去把，如果就把这个东西就固定下来说一个明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对大多数人都是不公平的啊，对大多数人都是不公平的，就这么简单。 好，那就来最后今天的最后一个，就是那个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来的咱们这个剧的 CV 就是三个人嘛，我还有那个导演，哎，现在那个美丽的鱼也过来了，哎，那个叫小，我就叫小鱼吧，因为我不知道就是你比我大比我小，叫鱼吧。那个我们刚才已经自我介绍过了，然后也请你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子吧。不能说话吗？鱼妈妈，我是妈妈。鱼，你能说话吗？ 让我想起了小蝌蚪找妈妈， 是那种上麦说， 是不是没有把麦打开呀？ 忘忘，好像行，可能那个不大方便上麦。喂喂喂喂喂！ 我看到他公屏打字说他在说，是不是没有点开？ 可能是麦不好，刚闪了一下，我看。鱼，你现在麦可以，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子吧。 你看下面有一个点 F2 说 NF2 说话，看到了吗？ 喂，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了，能听到了。 我感觉我挺笨的，我。其实 YY 来过几次了，也开过几次晚会，但是总是那个，总是每次上来都说不了话，不了怎么回事？ 也是一个技术宅，不对，技术废柴，不能说技术宅。 不是，废柴。 鱼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大家好，我是那个剧组里面的妈妈，也是永远的妈妈。好像配过很多剧吧，大多都是妈妈，要不就是大妈，要不就是奶奶，所以大家都叫我 于奶奶、于妈妈。其实我也，其实我本人也是妈妈。其实说妈妈也没错的。 怪不得刚刚一上来就感觉一种母性冲扑面而来。 母亲的风扑面而来是吗？ 对对对，有种温柔的母性扑面而来。像咱们导演就一股剑气扑面而来。 那是你吧？ 屁啦！好，那个那鱼缸 我都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哦，我呢就是咱们剧组的小甜心，不算了，我是咱们剧组那个配神经病那个。然后 剧组的吉祥物， 对对对，就是配你儿子那个，怎么说 这么？对，这个是鱼 妈 妈吗？ 那 个默然就是一坨鱼子吗？ 怎么没听你叫妈妈呢？妈妈来了，叫妈妈。 刚已经叫了，其实没听到。那个鱼，这咱们这个剧，你就是有把成品听过一遍吗？ 嗯，我听过。 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场景啊？ 我最喜欢的是妈妈的那个场景。我就拼命在吃我那个妈妈，我那个妈妈到底配的怎么样，我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到底符不符合那个当时的那种情境，我总是在听。哎呀，我感觉好像还差一点吧，因为她是在门外面，我当时配的时候我在想，在门外可能声音要喊一点，因为毕竟在外面嘛。但是配出来我感觉听那个啊成品的时候，感觉好像还是不是那么好像还是不那么到位。 我这边说一下吧，反正我觉得是相当好的。这个东西甘英在这边听了以后，我觉得其实说感觉有还好，就是说挺真实的。但是如果一旦配上那个音乐呀，哎呦，这个整个人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就说那个医生安慰这个妈妈这一段，特别是前面这段妈妈她这个啊这个如歌如泣，这种一种表述，这种情绪的积淀在前面啊，就让人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是吧，容易动情啊，甚至要对吧流出这个几滴鳄鱼的眼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鸡好像没有泪腺吧？ 谢谢啊，谢谢大家的夸奖，很多人叫鱼姐姐、鱼妈妈，我都看不赢了，那个字走得太快了，哗啦哗啦哗啦。 哎，鱼，那当时就是我想知道是谁找的你，当时你看到剧本的时候又是哪一点打动你说让你接这个剧的呢？ 哎呀，我不记得了，这段时间好多人找我配妈妈，是不是想？ 那你当时没有被我们的剧本感动吗？没有被神经病的俏皮所打动吗？ 你 我当时在看那个剧吧，他就给我看，我说我看配什么剧，我说行啊，我当时可能好像那段时间挺忙的，然后看他说当时谁给我发的剧我不记得了，邀请我当妈妈的，然后他说我给你看剧本吧，然后看了那个剧本我就被那剧本吸引住了。 你这句话说的好敷衍，哎，算了，不要勉强说了。但你知道吗？其实妈妈跟那个护士是一对。 护士， 你知道吗？其实妈妈 被你看出来了，被你看出来了。 他们两个经常以后相约去打麻将什么的。 注意素质，注意素质。 啊， 我经常给鱼妈妈放水。 行 吧。说话的是谁啊？默默。 我啊，男的这位是默默，女的那个是曼曼， 哦，男的是 默默， 啊， 鱼妈妈我是默然，鱼妈妈我 是 默然， 鱼妈妈我是厉小曼， 默默吗？我没说错吗？哎，天哪， 对，我是默默，好喜欢这个名字啊。 我不喜欢叫丽丽或者曼曼或者叫小小，我不要这个名字。 别哈哈哈了，别晕我老人， 行行， 不能欺负老人家。你们年轻的小伙 子、 小姑娘， 鱼好像鱼好像就是比较实在的一个，很负责的一个 CV 啊。然后那个可能就是比较慈祥，比较好说话，比较实在。 对，比较慈祥的妈妈。 然后我们来做，对，然后我们来就是做那个最后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提前准备好的问题。就是说想请配剧的 CV 们说一下，就是配剧这么长时间了，对最开始入圈时候在看法或者是心境上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改变？ 咱们按入圈的时间的长短的顺序来说吧。那个我你们谁时间比较长啊？ 肯定是你妈呀。 真假？与你配了多少年了？ 我呀，我是应该是2006年吧，应该是2006年，当时认识那个雪儿还有龙儿，好像是啊，然后他们让我配一个什么王夫人还是哪个，就是大观园的那个贾宝玉的那个， 好的， 找着我了。 于妈你先说吧，于妈。 我 就 进了， 就是你从当时到现在，嗯哼， 嗯，就进了网配圈嘛，就从那个时候进了影音童话，然后一直跟着龙儿他们在，一直都是配妈妈呀奶奶呀，所以在那里面对王夫人，然后在那里面大家都叫我叫我妈妈奶奶，所以我的辈分很高的。我的孙子孙女都一大片呢。 你现在真的是含着笑容在说这句话，还是含着泪水在说？ 不是很慈祥的状态， 泪水和笑容交加。然后配了妈妈以后吧，奶奶以后，我感觉我就不会配。我以前没进网配圈的时候，那时候在玩的是，那时候在 UC， 是叫 UC 吗？好像是， 嗯，是 UC。 玩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戏，有一个那个配音房间，然后在里面玩的时候，那时候就不配老人的，从没配过老人，都是配年轻的，啊，但是也是配译制片。那时候应该说从那时候开始喜欢配音的，那以前开始是朗诵，后来无意间认识了一个配音的人，然后就跟着进了那个配音，就玩起配音了。那时候都是模仿，后来就是配年轻的，一般都是没配过老人。然后到了影音童话，龙儿问我你能配老人吗？我说我试试看，啊，一试完了。那我就 回不去了。 我的名字就打上了那个专业的专业户的名字，就成了专业户了。美丽的鱼奶奶妈妈专业户，而且是龙套专业户。基本上 在不同的角色上面发着光。 嗯，对。然后现在让我配年轻的，我不知道怎么配了。让我配年轻的小姑娘，我说完了，怎么开口？打开录音机一开， 很正常。你如果让宫保去配一个，可以。不是，你要如果让宫保配一个小正太，大家也会恶寒一下，然后起一身鸡皮疙瘩的，这很正常。术业有专攻嘛，借用某人刚才那句话来说。 我想不到我的那个专攻在妈妈奶奶辈儿。 那就是 这 你从2006年到现在嘛，你从2006年到现在，就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个你在配剧心态上啊，还有就是在感觉这个圈子有什么变化呀？ 嗯，感觉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就感觉，哎呀，能量特别多，哎呀，听谁的配音都非常的胖，非常非常的棒，哎，感觉啊，哪个人都是我学习的对象，怎么这个人这么厉害呀，配音。后来慢慢的感觉，哎呀，能听出来，感觉自己也有进步啊，能听出自己的进步来，跟以前的听以前的剧，再看看现在的剧，然后再想想，哎呀，感觉自己进步不少，而且以前觉得我非常佩服的人吧，哎呀，感觉现在没有那么佩服了，我估计， 就因为 有点 时间的流逝嘛。 对，时间的流逝说明自己进步了吧，就是这感觉，自己的不管是欣赏水平啊，还是自己的配音水平，应该说都有一定的进步，就这样。 然后子孙现在也是越来越多满堂了， 子孙也越来越多，而且现在能人也真的现在发现配音的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们特别的厉害，真的，这不是吹的，就以前认识的吧，感觉啊好像没什么进步，后来就是现在认识的吧，哎呀，一个比一个强，怎么都那么厉害，是不是都是学专业过来的？我可是门外啊。 好的，那么刚于妈刚才说了2006年的了，那个小曼姐，你是从2000几年开始进网配的呀？ 我好像也是2006年，但我比宫保晚，就我进来的时候他已经配剧了。 哦，好，那宫保先说吧。 不是不是，女士优先嘛，女士优先。不是，我刚刚就觉得听着、 哎、装什么绅士？ 不是真的，这段真的我觉得特别好，让我有听那个艺术人生的感觉，你知道吧？就除了这个主持人不是朱军以外，哎、但是就是这个感觉给我特别艺术人生，我就觉得像哎呦妈，童子荣什么东西就该出来了，就这种感觉。 我差点，童子荣快出来，宫保前辈。 我刚才的感觉就好像大毛毛虫哥哥在主持艺术人生。 哎，我觉得真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我这边这样子，那既然我先说，就我先说吧。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影音童话这个社团是一个宝库。我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不是，倒不是说奉承，就是说我很多时候，因为毕竟是这样的。虽然我的理念可能跟他们有一些不同，毕竟他们是主要是以配音或者说视频或者说等等一些在这方面的东西在做。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说，做剧本身，我不是说以配音的态度来做的，我是以比如说表演的态度来做这个剧，所以说可能理念方面有一些差异。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宝库，就是说我需要很多东西的时候，往往在他们这个社团里面能够找到我需要的东西。真的，他们的基本功啊，他们的这个阅历，他们的这个能力本身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都是非常非常好。这个就说稍微打一个岔。那我说的话，基本上前面我也不是没做过专门的 FT， 所以说我的经历估计大家也都知道了。就不多说一些什么以往的话了。在我看来，就是说我只想说一点的，就是说是个人都会有进步的啊，是个人都会有进步的。我现在听现在以前。配的东西呢，我就觉得哎呀，就是确实这个有问题，就好像前面那个于妈妈说的一样嘛，这个真这个自己在进步啊，别人也在进步，但是你的审美能力啊，你的方方面能力都在提高，最终啊，我们的小蝌蚪会变成癞蛤蟆的，对不对？那么癞蛤蟆最后也可以吃天鹅肉的，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所以说我就想了这个。也不要说，就是说谁是老，或者谁是新，或者说谁有前途，或者是谁这个样子。其实大家都是同辈人， 我有前途， 都是同辈人。对对对，都是80后或者是90后这么一代人啊，没有必要就是说非要觉得好像你不行了，或者说啊你还不够份儿或者怎么样。这个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只有你自己好好的去弄，走出自己的这一条路，而不是为了就是说把真正的进步是你要。超过别人，而不是把别人踩下去，然后你好像就比他高了。其实你蹲下来也比趴着的人高啊，是不是？所以我就想，这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么一个道理。彼此之间都进步，互相有一个学习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我觉得整个一个氛围才会更好，整个一个彼此之间啊不那么仇视，对不对？不那么就是说这个。嫉妒，不那么文人相轻啊，不要搞一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些年里面，我最希望能够看到的事情。好吧，就这样。 好，那个我们政教主任先说完了，现在小麦姐到你来说说吧，就是那个从你最初入圈到现在，你在对配音上的看法，还有心境上有没有什么改变啊？ 我可能接触的不仅只是配音，然后我从一进圈不久就特别幸运，就有了自己主意的一个全一期的剧，然后后面就配音还比较顺。过了一年以后就自己做剧，做后期策划什么的。然后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当我做完之后看到大家的评论，就那个南街北街做完以后看看大家的评论，我当时真的很感动。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人懂我，就是我用心想要去表达出来的东西，有人知道我的意思，他懂我，他说的都是我想的，那种感动真的很好。后来有人问过我，他说你做出来广播剧你们怎么推广呢？放到什么平台上让更多的人听？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让更多的人听，我只想过把我最喜欢的东西做出来，我仅仅只是想要做出来而已，我不在乎有多少人听，只要有人听，只要有人能欣赏得来就好，哪怕是一个人。然后 然后我觉得对配音上的东西我至始至终没有改变，就是以前是怎么爱现在还是怎样，但是相对于一些人去做剧了或者剧组怎样的，他们是发生什么心态，是不是影响到我，或者说坑剧了拖音什么之类的，这个是外界的影响，但是拿给我一个角色，我照旧还是跟记得接第一个剧本时的心态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进步过，只要没有原地踏步就好，然后我希望自己能一直在这儿玩，一直到我不能玩的时候。我不是故意煽情。对了，我还有一点，就是我记得好像早几年，因为我中间有两年是因为三次元的事情太忙，就基本上属于半退的状态，没有接剧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记得在早几年宫保好像是招编剧还是导演我忘了，他当时有一句话说的是，我希望这个人能跟我哪怕拍桌子叫板也好，一起商量这个剧。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我特别欣赏他这种精神，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剧哪怕吵也好争执也好，真的就是一种对于艺术的执着，所以我很欣赏这种认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我有幸接了他导演的戏，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就这样， 肯定有机会的。不过虽然这句话不应该我来说，但是导演你应该就应该说肯定有机会的吧，因为我觉得小曼姐说的这话是很多很多，就是也不这么说好像就有点那种自己觉得自己玩很老的感觉了。反正我就觉得小曼姐刚刚说那些，就是很多玩了好几年的这个而且目前还在这个圈子人的仍然爱着配音这个人的心里想说的话是一样的，就是说当时进来的时候是怎么喜欢到现在还是一样的一个心情。宫保你不说两句吗？ 啊，你问我呢？这个我要说什么我没注意，你问什么？ 你怎么不去死啊？算了我来吧。 其实行我开玩笑我来说啊。这个刚刚小曼也就说了这个话了，我也挺感动的，毕竟这么多年了，是不是认识这么久了，是不是啊，对吧？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随缘嘛，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些东西大家无论跟谁跟谁都是有那个这个合作的机会的，合作的机会，只要你一般来说就是说我只要不是碰到我雷点，不是什么胖子啊丑逼啊土鳖啊这种都可以，就是反正不是这种都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能够这个合作的一些人啊，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好吧，这个主持人说吧。 我说什么？你好的，我第一句话先说好，幸好我不胖哈，不然咱这个剧可能就出不来了。然后其实刚刚想，我也不太会像那个小曼姐他们说的那么深刻，我因为可能就是经验啊还有什么那个文学造诣都没有那么高，我就觉得说我刚开始入圈的时候，也不能说入圈，玩配音的时候吧，是因为一个喜欢，那至少到现在我还能接着再玩，那肯定这个喜欢还没有消退呢。就可能在演技上面也像很多人说的，就是配什么也就都能听出是一个漠然，但我就觉得说我开心，然后听众们听着开心，然后就是不出戏，大家听着乐呵就行，然后只要大家还是喜欢能听我配剧的话，那我就接着配下去，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能跟不同的人啊来合作，也不在乎说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只要说你能够就是真的喜欢配音配剧，然后不管你配的怎么样另说，就算出效果特别差也无所谓了，反正就是为了一个爱好在做，咱们也别把这个圈子看得特别特别的那个怎么说，特别特别的专业吧，因为毕竟是爱好走到一起的，你能够做得好点当然是尽量做得好点，但是呢你只要力所能及了，哪怕说效果不是那么好也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你喜欢，只要你坚持吧。好，我想说的就这些吧，稍微的有一点好。 那个就是咱们提前的这个准备问题就那个问完了，然后现在呢就是大家在那个公屏上面可以打出自己想问的问题，想问谁，但是是关于摄魂的，关于剧的，关于 CV 的，然后现在是一个自由的提问时间，然后想问问题的可以就是在你的公屏上面或者是那个对都公屏上面打出你们问题，然后大家看到了我就不在这说让谁回答了，咱们就是剧组的人谁看到了哪个关于自己的问题就直接回答就好了。 那要万一有人在玩三国杀装傻呢？ 让他去死吧，我咒他就是每次当终神都把主公杀死。 没有没有，我没有在玩三国杀，我只是旁边的人在玩三国杀，我刚刚去指点一下。 我们没有说你啊导演。 对啊，我们没有提到人啊。果然还是小妹姐的跟他对抗啊，小妹姐我跟你混了， 收好你的枪。 那个，哎，算了，那个，大家看一下问题吧，然后那个指定谁回答就回答吧。那大家现在有什么想问的？ 对，反正 CV 还在招募啊，这个东西欢迎大家，就是有兴趣的人啊，有兴趣的人可以都来啊，再试一试。已经有一些可能就觉得感觉还不错的，但是还没有，就是说我当然希望就是说有更多的可供选择的余地，并不是说现在已经投了这些片段的人就不好。我是觉得他们都很好，让我比较难抉择，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招募期间内都可以来啊，我们到最后定一个日期，然后把这个角色定一下也会公布的。 我看到一个很好玩的题，小曼姐问你的，说那个 看到 摄魂剧组我先吐槽你，我先吐槽 你 一下， Sketch Me 没有剧组，谢谢。 对，我们是草台班子。 我们是草台班子，交一然后交二就大家各司其职就完事儿了，剧就不知不觉的就出来了。 三体的广播剧我年前就会做，三体的一。 在一众男性中是如何保持平常心？反正他们只对公有兴趣吧，所以我很平常。 这话有深意，有深意，他们都只对公有兴趣。 因为我大部分最近出来的剧比较快的都是跟莫小然合作的。 我擦，话锋一转，行吧。编剧的问题，清镜子那一段到底是那个是怎么回事？那个牧尘亲那个杜凡还是杜凡亲牧尘？ 这个东西大家各自理解吧，对吧？ 好，本来我想说的，那既然老板这么说话，那就这样吧。 擦，你好烦啊！ 你说谁烦？ 说你，就玩三国杀那个。还有一个就也是问那个谁的。这编剧这个 牧尘是公，牧尘是公， 我们是全年龄好吗？怎么分公受啊？啊，是好吧？这个那个编剧还阿土还是问你的吧？就是那个在杀侦探前说了一句说对不起，这个他到底是谁说的？这能说吗？ 其实我是真的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理解，你要问我自己的理解的话是那个牧啊不对，杜凡对牧尘说的。 我理解的话我就是觉得是牧尘在对杜凡说的。 牧尘怎么会对杜凡说？ 就是想说 他、 那个、 他跟杜凡 杀了吗？就是因为他要杀人啊，他不再是杜凡心中的那个牧尘了。当然可能没有什么逻辑上的、 哦、 我是按照我演牧尘这个那个，虽然我可能就 是因为这样。因为那个 你 看剧里面每次那个杜凡出现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有两次，他都是因为那个牧尘情绪特别崩溃的时候杜凡才会出现， 然后那个侦探马上就要走过来了，马上就要把他枪夺下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杜凡再不出现的话，牧尘会有危险，所以这个时候、那个他出现操纵了牧尘的身体，然后杀了那个谁侦探， 杀了那个可恨的人， 对，杀了那个龟毛的人。 好的，我最喜欢的男 CV 我自己。然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就是关于剧的，关于剧的，关于摄魂，关于 CV 的。瞬间就我们这个剧，你们都是没有灵魂的人吗？不能问一下跟剧有关的事情吗？好吧，我来说那个。哎，哪去了？好快！对了，那个导演说一下，啪，那个天空是有没有发生些什么好玩的事儿吧？ 没有，就天空本身不好玩，但是玩一个不好玩的一个人，其实还挺好玩的。 他很好玩，好吧？ 然后不过真的，就是他的悟性挺好的。只是我就是少数几个让我觉得很轻松的那个演员。这一点不错。 那默然呢？ 你啊，你的难度大概在地狱级吧。 我就那你一般遇到的都是什么局级？18层地狱下面吗？ 一般遇到的都是噩梦级嘛。 好的，下一个问题。老板，妖孽横生还有意义还能催吗？ 这东西不要催了，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我前面听到了一点消息，那个凤凰可以稍微有可能。 凤凰是啥呀？ 凤凰。 有人说啊，牧尘的妈妈 就是那个和小太阳配的是吧？ 对对对，有可能啊，我只是说有可能，我听说了。 我很喜欢那部剧。 我没有听过、这个、 我能插一句话吗？ 插。 听完你们讲的这些特别感触的一句话，就是我似乎是听着你们长大的，有没有？ 应该不包括我吧。 真心的，就是很就是完全不懂这个圈子，更不知道有什么广播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的东西都是似乎都在我面前。 卡布是零几年进我开始这个东西的。 我大概是2010年年初吧。 哦， 正式的。 那你当时听，你还记得自己听的第一部剧是什么吗？ 第一部剧啊，剧大概是那个什么《真爱小鬼》。 哦，那还算是入门的那种。 然后接着就听了凤凰啊，还有哦你的天生一对，然后还有你们两个以前的那部剧叫然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听下来，就觉得你进步还就是变化还蛮大。 我吗？ 包括策划什么的。 对了，他起点低嘛。 嗯，就我觉得、那个、 我哪起点低了、 那个、很有效率。 你说天生一对是吧？ 对， 对， 而且 我 很喜欢那个宫， 对，他很，我现在就一直在想，是如果不是因为我找他配了那么一个黄暴的剧，他是不是仍然在这个圈子里活跃着，有种隐隐的内疚感。就后来就消失了。 觉得那部剧很好玩。 行吗？ 就每次听你的剧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看看卡布，这简直啊，多好的一个姑娘啊！下次那个什么导演在虐你的时候跟我说哈，然后我跟你一起哭好了。还有什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就跟 你会不会把小布哭乐了呢？ 应该只有你才会在 Catch Me 里被我哭了吧。我明明是很认真燃烧生命的在哭，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总是说我一哭大家就想笑，我很冤枉。你有一个比较专业问题，说杜凡的照片是谁销毁的？是谁销毁的？谁销毁的？ 你说这么多谁销毁的干什么？ 我不知道啊，因为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还有一个问题呢，那个说总有人问妈妈出现有什么意义，问了很多很多遍呢，我回答一下，如果 妈 妈的出现，那妈妈出现哪有木美丽的鱼啊？ 对，就是这意思，就是为了认识你。 对呀， 太实在了，这个回答也从去的方面好不好？ 我打出那句回答的话来了，一下就没看到了，又插不上话， 还加重加粗放出来。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就是妈妈的那段戏，可能就是我也看的剧评里面有些人说觉得那段有点突兀，但是真的当时我自己在配那种就是那段戏，我记得有句话好像是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跟他说我自己在外面怎么辛苦的时候，我自己当时就真的已经配到就是想要哭出来，因为感触特别特别深，也都是自己在外面那种出来就是离开家里面那种感觉嘛，所以配到那段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好像这段是给我写的一样，就所以可能是在剧情上有人觉得突兀，但是我个人还是挺喜欢那一段子的，就能感觉到编剧对我深深的爱。 妈妈出现很有必要、啊、 那段其实也是感情戏。 对， 其实他不仅是在就是让妈妈出现，更是在就是丰富牧尘这个人物的生活性格还有他的常态，让大家更能深层的了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觉得有这个必要让他出现，否则就会感觉他是就是为了恐怖而恐怖，悬疑而悬疑的感觉，没有他很丰富的。 这真不是恐怖剧啊， 这明明是个很感人的剧、 就是、 好吗？结局那么完美， 说得很定。 嗯，也就是交代一下牧尘他生活、他的真实生活里面的一面。牧尘重要的人就两个，一个是妈妈。 那一句， 你看我们大家都气得打折，想要证明这 是。没有他之前说那句台词， 一个冷静。 如果他不说，就是一边吻镜子一边哭。如果他不说这句话，其实很多人都不就是这个剧情很难把他再插进去，说能看到他在亲吻镜子的那种感动的感觉。 对， 所以默然，你亲一下镜子吧。 我当时听这段时候，我自己有幻想了一下，就是自己亲镜子的时候，我发现这事我以前干过，还好了，无所谓这个。 这么自恋啊！ 天哪，太不要脸了！ 我真的干过。啊，黑历史，黑历史，黑历史！我以前真的这么干过。哎，镜子后来还被我 在问杜凡的照片是谁销毁的？这 个编剧说一下吧。 这个我其实想的是他自己销毁的。就包括很多很多猜测都是牧尘他自己编出来的，那只是为了想要引他们那个相信而已。杜凡的照片是牧尘自己销毁的。 但是啊，这个东西我来说一下，这个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组织很强大，对吧？这个医生啊，这个侦探都服务于这个组织啊，这个组织有很大的，就是说把一些黑的说成白的，把一些就是说一些对吧，就是说把一些证据啊给掩盖掉，把一些这个制造一些谣言啊等，他就是说他这个背后的这一块就非常非常的这个能量非常的大啊，能量非常的大，基本上是当时我的理解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的啊。对，这出境记录啊，包括出境记录这一块，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组织基本上应该是叫什么南方周末啊，这种类似于这种组织。 我当时理解就好像那种把柯南变小了那种黑人组织那么一个存在，觉得还挺牛的。 对，拿美金的嘛，就是有这种 FBI 这种后台，然后就是说有一些那个很大的活动能力的，知道吧？ 嗯。 好，这个问题问你的导演，说你第一次接到我教的干音什么想法呀？ 第一次，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直接对戏的， 就是直接对戏的这个感觉， 嗯， 所以我是让他边录边对的，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就是说当然能用了，大多数都是能用，毕竟是一句一句就是对了以后然后再录出来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方式也很推荐，一些有兴趣做剧的人，你们自己来做这个事情，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又不会拖音，对不对？找一个机会，大家在一块，然后啊，大家对一下，一了百了，直接过了，得了，是不是？省得到时候，哎呀，这一来一回，我最怕的就是说，哎呀，我教你英，你反应什么时候反应又不知道，对不对？最好还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挺喜欢就是对戏这种的，因为一是你可以马上知道你哪儿那个什么了，就是有错误可以马上改；第二就是您可以选择就是边对边录，直接一下子完事儿，节省时间。然后你对的就是效率高的时候，你也可以就连续的把整个，比如说三期的剧，你可以连续三期都对出来，也不用担心以后就是说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拖音什么的。我觉得这样做效率稍微高一点。啊，什么天宫好玩在哪里？空哥吧，他是很怎么说呢？反射弧比较长很老实的一个人，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龟毛导演就一直在那个群里面鬼叫，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剧，又没有人给我潜规则，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致排队就说那好吧，把空哥给你潜好了，然后可能大概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之后，空哥就默默的冒出一句说你们太坏了，然后就默默的又消失了，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存在吧。其他具体梗还有很多了，但是一开始半会儿想不出来， 永远在状态外，永远在状态外， 对，就觉得他好像已经被潜了之后才发现自己被潜了。这个剧组还会有其他的作品，导演，咱剧组还有其他的作品吗？ 不是有番外吗？ 除了番外呢？啊，还有个导演那个和医生的 GH。 没有，他们从来，哦，你们想太多了。这个医生和梁泽就是纯洁的朋友关系、战友关系， 纯洁的炮友关系， 纯洁的带路党 炮友关系， 不存在什么 炮友关系。 这个没有，你们想象的太肮脏了。 屁啊！你明明要潜规则，人家还在这肮脏。 这个和你 听完番外之后就知道导演有多虚伪了。 后期刚才在吐槽。 什么什么？后期说什么？ 真的不一样啊！ 后期看过番外呀， 就那个这个你跟这个就是跟你跟我说的不太一样啊。 嗯，就对， 他跟你说什 么？我其实一开始我一开始以为是全年龄的剧啊，然后我就过来说哦，然后就在听在讲那个人物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过他们俩有什么不纯洁的关系，然后但是就是导演。不是给我说，这个医生对这个梁泽有点然后你懂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 你说反了，你说反了，是导演对那个谁你懂 反了吗？ 反了。 好了，我们换个话题，来下一个问题。 哦，糟糕。 杜凡为什么不令？因为，这怎么说？因为他们两个人用一个身体啊，为什么就是一个人身体怎么能用两个人的声音来配呢？ 难道不是你供不起来啊？ 皮，他们灵魂不同，可是就是要通过一个见到什么？ 就是。我以为有另外一个 CV 去录那么一句话，然后结果发现你的就是我没有找音效干音包，然后发现居然是你在后面紧接着说了那句牧尘的台词，就有惊讶到编剧的安排吧，还有剧组的安排 啊， 就是让 这段 让你自己去配， 这段是 我当时想过几个想法，是有什么用意。 我当时这段是那个什么，不是分开录的，就是一起对戏的时候，我觉得这段是就是整体的，就是说完这句立刻接下一句，这种对按对戏那种形式，自己就直接一口气录下来了，没有分着录，就直接说完牧尘之后，接着就是下一句杜凡那个话，所以可能要是转的可能会略急，但是我觉得还行吧。 他杜凡是个真实存在过的人，他我的爱人真的存在过，谢谢他，他是有生命有灵魂的。他虽然现在暂时消失了，然后也惨到番外的人选还没定了，但是他确实曾经存在过。 杜凡基本上是在那个大概是在巴基斯坦差不多这个地方死的，然后正好在这个大概911十年之后，然后为此呢，这个奥巴马总统还特地发表了一个演说，就是说这个 说穆凡死不是杜凡死了吗？ 对， 怎么忽然就被我弄无语了是吗？我觉得吧，就是那个导演他进了就是这剧组群之后，他无语的次数就明显的多了很多。 啊，我的助理有听剧啊，我的助理有听剧，也给了很多很多的那个见解和看法，包括那39个问题当中，可能有这么十来个就是他在提，就是从这个各方面，从听众的角度，还甚至包括一些比如说抽烟的抽烟，因为我不抽烟嘛，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不太擅长去录这个音效，所以我让他也录了一个音效，类似于这种情况的，这个东西也很多了。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还有问题吗？ 就是夫妻统齐齐上阵的这个剧。 没有没有没有，你太那个了。来来，下一个问题。 金玉王朝是什么？ 不知道。 他说不知道，好吧。侦探是不是精神病？为什么杀自己孩子？为什么杀自己 孩子？我是这么理解的。侦探他这个属于误杀啊，误杀。但是就是说他因为出于职业习惯嘛，他第一时间就可能就是反应过来就开了枪了。开了枪，这是也是他以后他的那个枪里面不装子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个东西也就导致了他这个受不了这个刺激，有一些心理上的疾病，对吧？其实说白了，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说，这个剧里面虽然看着牧尘是一个神经病，其实最大的神经病是侦探，就这么简单，啊。 我跟你们说，大家有一点错过了，你们应该多问问那个打杂三人组了，因为他们手里面有重要的花絮，你不问他们的话，这花絮就永远他们自己珍藏了。嗯，我真是个好人。 是不是你已经确定花絮，你自己的花絮已经被销毁了？ 嗯，我比较丢脸的肯定没有，就是主要是导演比较丢脸的部分。 我有丢脸的地方吗？ 你有 吃冰棍什么的？ 对，呲溜呲溜的。 哎，这个 我擦，还有我的没有吧？他从哪儿弄的枪？这个编剧，我的枪从哪儿买的？有隔壁家的杂货店什么的。 杜凡的呀。 嗯， 杜凡肯定有。 对呀，杜凡的呀，我的爱人留给我的枪啊。编剧代购的。番外的主角现在还没定，就也听了几个声音，然后他们也给我听了几个，但是我不太会说，就是具体对杜凡这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我只能就是听声音，如果听到声音我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杜凡的声音，然后我再问导演还有他们的意见，说看行不行，这样的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人选呢，但我就想说听声音， 就是 看感觉对不对。 一定要你对这个声音有感觉是吗？ 对，就是想说喜欢我听着比较像我的爱人的那种声音吧。 然后一听直接就湿了。 对啊。 滚。完全不一样好吗？这还有个打杂三人组的问题吗？说你们问打杂三人组，说你们觉得哪一个部分最辛苦？其实我觉得他问这问题纯粹是想要花絮。就哎，我看看啊，努力的挺爽。花絮，等会儿那个结束的时候，您说。 我没事没事。 走，不要害怕导演，不要害怕导演。 啊，我怎么了？ 没什么。牧尘以后应该怎样的活着，就很开心的活着吧，应该，因为他侦探他也杀死了，然后又摆脱了杜凡，开玩笑，就可以淫乱的活着。 他那个女王兽的感觉是我要求的，也不是啪出来的，就是我一说啊，你稍微诱人一点，他直接就扭起来了。哎呀，这个说明还是很有潜质的呀。 屁，我空哥才不会那样子的。我的空哥，你不要这样嘛，我们还要配旅行的番外呢，要弄女王兽我怎么办？ 这个是事实啊，事实啊，我要求对吧，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怎么样了。这个说明他是一个很敬业很负责很有天赋的一个演员。 我就不敬业，我就不负责，我没有天赋吗？哎，行吧行吧行吧。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没有的话我们就放花絮，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然后就是可以说结束语了。我已经想好结束语怎么说了。没有，这个主持是那个临时起意，就是说因为我就是想找剧组大家比较熟一点的，能够了解整个剧的，然后比较那个的，然后导演又很懒很贱不愿意说，只好我就来当了。有没有下一期吧？有番外，然后番外现在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呢。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了？没有的话就那个什么吧，就让咱们的三元四喜五福也放到花絮，然后就可以结束这次的 FT 了。那个导演或者编剧还有个剧组的各位还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哎，有缘再见吧。 好的，江湖再见吧。然后那个我们就直接看谁小小你们谁放一段花絮吧。然后在放之前就先跟大家说，谢谢大家来听这个摄文这个剧，然后来听今天晚上这个剧组闲聊会，也觉得说就是做这么一个剧，我觉得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做了过程啊，还是结果都挺开心的，也希望大家喜欢吧，也谢谢大家喜欢。然后我没什么话好说，大家你们有什么好说你们说吧，我是不想再当主持了，好累呀、 啊。 感觉晚上也在工作的样子，可是我就觉得我晚上也在工作。 大家一起加油吧， 就 大家一起加油吧， 录的乐趣。 好的。那谢谢大家来那个听这个 FT 了，然后那个我们这个大家就请欣赏我们的花絮吧。不是宫保，不会真的全让我反吧？要全反我真的疯了，真的全反了。 我会照顾你的情绪的，你放心好了，吓唬吓唬你。 哦， 但是也别太乐观啊。 我会据理力争。 行吧，你来吧，我叫你停就停，不叫你停你就不要停，从头开始。 哪个需要重录？你不说第三个不用重录吗？ 啊，第三句不用。哎呀，你就这么一句你。你这样子就是整个情感 是第三句我特意加了一个星号，就证明录得很艰难，我其实死都不成录。 是吗？你的加的星号我没看到啊。 你没看到我。 这么艰难呢，我说。这么艰难。 你不知道这句破音吗？我好不容易破出来了，我今天肯定破不出来了。 怪不得我觉得还可以啊。那行吧，就第三句 OK 的。是。对，你反正你走吧，你走吧，第三句你可以一笔带过。 我们也说那个。 那不就得了，我就是听这个那个就感觉到你的下巴好累。 是的， 是没有必要调太高，中低调的破音是最美的，明白吗？但是女的不行啊，一般是女孩子都没有办法，反正你看着办吧。 嗯，你要是你啊，我说出来你一定能行。 反正横竖给我 一 版啊！ 你反应交，好，你反应交了，你反应交了。 我等你一版出来再说好吗？ 我已经交了一版了。 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什么呀？ 我 直接给你听听一下。 从头到尾有一句能用吗？啊， 有吗？你终于来了。 停。你没吐过唾沫是不是？ 我尿我真吐一口出来吗？ 不是，很正常。你吐的是一口气，你吐的一口气怎么能反映你咬了人？请问，你吐出来的东西不够湿，对不对？ 行，我明白了，不要再具体说了，我知道我吐的是 好吗？ 好恶心啊！ 我要重新来。 那还要真的要那种吗？ 停！ 你终于来 了，你这是开枪的是吧？ 我擦！ 你是退。这种感觉，你这是啐了一口。 对啊，你还真的要吐吗？ 我想想看怎么样给你引导啊。这你看，一看就不是抽烟的人。哎，你们听到了是 不是？ 我 就不会抽烟。 哎，是不是吗？我也不会抽烟。你看，对不对？要把这个感觉出来。你这样子啊，你就这样子啊，笑一声。就这种感觉，对吧？不要闹了， 好 吧？ 我没在闹，我刚是真的很认真的在吐，怎么就不信呢？啊， 快点！ 来，我再试一遍，到底怎么吐？就是哪种啊？ 那我不是你这又是主动的在吐了，你是有方向的、有目的性的在吐，而不是那种很随便的这种感觉。你不要太用力，行不行啊？啊，轻一点。自然一点，你看，不要这么急促。 哎，就吐一个吐嘛！ 我教你啊， 知道吗？ 嗯，红丸。 什么？ 红丸。 哎呀，要我说就按照我平时吐唾沫那种感觉就好了嘛。 你平时吐唾沫什么感觉？哎，你来让我，这是不是像个小孩一样？你怎么不阿呸呢？ 啊呸！ 是不是？不要这样子好吗？你看，你刚咬了人，还大口喘气呢。你终于来了，对吧？这种感觉，对不对？先大口喘气，然后，对吧？这种感觉，不是，你在吹，对不对？是不是？啊，算，偷偷摸给我化了，不要了，大喘气就行了。上来，不要吐吐沫了。 真是个没有耐性的人啊！真的。 啊。 妈的，我也要吃。 那快点，快点，快点。 好了，可以了，我拿到了。 啊。这个，你知道吧？ 我的爱人叫约翰，电脑里关于约翰的东西都不见了。要不用两个字母就是简称那种怎么样呢？ 他叫 说像、那个、 他叫 B 是吗？ 不是，我的你比如说那个像那个《碟中谍四》里不是有个演员叫 JR 吗？对啊 ，KD 啊 ，JR AR 这种呢，就是两个字母的简称。SJE， 你们正经一点行不行？像这种两个 他又是复联里面演那个什么东西的是吧？ 嗯嗯，屁股特别翘的那个。 闭嘴。 啊。 哎，那个换电脑的人说话。 喂喂喂，我一直在说话好吗？ 听不见。 喂。 是不是？ 喂。 他是说了半天，然后我们都没听见是吗？我自己在那儿，我听不见。啊？这样子的。我是不是屏蔽他了？我真听不见呀、啊！我就看到他那个前面那个绿灯。在一闪一闪的，哦，我听不见，我从头到尾都没听见他说话。 高吐槽是个大便，高吐槽吃粑粑。 啊，你再说一声。 高吐槽吃粑粑。 这句我听见了。 就知道 说。啊，这个已经结束了啊，这个大家就差不多可以去了啊。那个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就今天晚上大家很高兴在一块儿啊，这个我去撒尿了，拜拜。 那今天晚上很感谢大家过来，然后还有剧组的大家各位，然后也是都有自己工作，然后过来，特别是打杂三人组，然后也前期的策划流程，还有帮忙加马甲什么的，特别辛苦。然后同时也感谢大家过来听这个闲聊会哈。然后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然后能做这样的剧，然后跟大家一起来交流配音啊，还有就是听剧，然后一起做这种茶话会吧。然后今天晚上我也玩得很开心，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心。然后就这样吧，然后大家再见了。 PS 那个花絮里面的人绝对不是我哈，不是我，再见。